新升个二，恒生 H 股104.4跌五毫，汇丰控股68.5跌四毫半，瑞星科技92.45升2.8，友邦保险54.55系跌六毫半，工商银行5.12跌两仙，港交所197.8升个一，建设银行6.38跌六仙，美图公司10.2跌五毫八，中国平安46.65跌两毫半。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7，日元112.66，瑞士法郎0.984，澳元0.742，加元1.362，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84，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6，跌93，港金现价报11,560，升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2.36卖出1,242.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啊，近住黄金海岸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车龙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仲系挤塞噶，咁车龙都系好长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亚皆老街噶，就系、是、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亚皆老街。西区海底隧道而家九龙入口仲系比较车多挤塞噶，车龙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顺德中心。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挤塞，咁龙尾排翻上去东区走廊，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咁提一提你啦，受单车游行活动影响，大约喺今晚7:00至到晚上嘅10:00咧喺九龙举行噶。咁单车游行队伍咧就会由尖沙咀嘅中楼出发啦，去深水埗，咁再翻去起点噶。咁沿途咧就会经过梳士巴利道咯、弥敦道、荔枝角道、黄竹街、汝州街、钦州街，咁呢一啲嘅路段咧，都会分阶段咧封闭行车线噶。咁警方都会视乎当时嘅路面情况啦，实施交通管制安排噶。咁系为咗配合活动进行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3:00，港岛嘅香格里拉大酒店对出嘅一段法院道东行啦，都系会临时封闭噶。咁而西行咧就改做单线双程行车。咁喺九龙区啦，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6:00啊，尖东嘅摩地道近住七贤道南交界一带咧。都有局部的封路措施，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桥底方向天水围。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我是凌子维，好多人问我唔系体育迷，听今朝 Sport 到你会得到啲乜嘢？计我话你唔听就走宝啦，因为我哋有专业评述李荣基同埋 Patrick 吴毅豪加入，听得多你都变体育达人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了善用抗生素，还要找你们帮手。勤洁手就是最好的帮手。 护理病人前后，食东西或食药之前，咳嗽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上你们勤洁手，恶菌就没路走了。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一家大细我撑你。 5月30号下午2:30， 红磡致富都会七楼中庭， 丰收快活人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将会同大家玩游戏，开开心心，话俾你知一家人团结友爱系几咁重要。详情一定留意丰收快活人，玩玩星期天啦！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等我嚟，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我哋今日咧唔系坐巴士嚟噶，不过我哋司机今日放咗假。 呢位家长，我唔系同你辨识。嗱，呢位小朋友，我想问你啦，古代啲皇帝咧，如果走咗咧，就叫做驾崩。咁如果英女王嘅话，又会叫做咩咧？ 哎呀，校长啊，我个仔都系得三岁咋，你问咩佢几时走啫？英女王几时嚟，佢自己都唔知啦。 爸爸，我知啊。系 London Bridge is down， 我仲知道咧，呢个系佢哋嘅官方内部沟通暗号添啊。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阿仔，你点解会知嘅？ 因为咧，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丰收快活人》一个连 London Bridge 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咦，早晨，桂花田，咦。早晨，黄耀祖、哦。 咦，早晨啊，曾志豪。咦，早晨啊，黄耀祖。 喂，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咩事先？各位风骚嘅听众，做咩一嚟要话咁样嘅？ 我哋全部齐晒喺度。 咪即系证明一样嘢咯。 我睇下你证明乜嘢。 系 啊， 啊， 我真系估唔到啊，讲啊。我哋三个齐齐整整喺度系正常噶喎，其实。 唔系、啊，证明乜嘢啊？ 咪就系证明大家都好热爱翻工咯，做咗六合彩都会翻工咯，唔中又翻工咯。 冇错。今次有啲唔同嘅、 啊， 如果往事我哋只系会话，证明大家都冇中啦、 啊。 但今次唔同往日、 啊， 今次就算中咗、 啊， 你都要 照样翻工。 即系我哋只能够话，咦，你系咪最少都中咗咧？ 系啊， 哎呀，阴公啦， 中咗咪中咗又要翻，唔中都要翻。 冇错，仲要平时你中咗咧，由于多得滞，你唔敢话俾人听，惊人哋羡慕。 系啦、啊，或者系好 住。今次如果中咗、啊，你系惊少得滞。俾人哋嘲笑你， 啊、都话唔话俾诶，即系嗰几位朋友会话俾人哋听嘅啦，我都我 嗱，一定讲啦，然后笑佢咯。 唔系呢个数够胆讲咯，即系我中3800万嗰啲，我唔够胆话俾人哋知啊。平时得罪咁多人系咪先？ 问题系咧，呢啲号码咧，都我都即系当我睇到，哇，依仲都有人中嘅咁嘅号码。 系咪 以为反咧？系啊，我以为冇人中啊，即系听埋咧有四注中得好劲，我觉得佢哋 咪咯， 唔止四注中，唔系头奖系四注中啦， 头奖、 啊，另外嗰啲二三奖啊，全部都好多人中啊。 嗱、哦，讲紧咧就系呢个叫做礼拜二嗰期六合彩啦，琴日嗰期咧，头奖四注中， 系 因为开咗个咩 number 出嚟咧， 犀利啦， 系啦， 一五七九十十五，特别号码系三， 即系一三五七九都齐啊， 黐线，点可能咁样嘅？然后仲要九之后系十、 啊。系啊系啊， 一三九九十， 最大十五咯，系啊，全部 number 咯， 全部都青春联口。 其实咧，我望过嗰个结果嘅，即系近呢排咧，十期里面咧有一半咧一号咧真系好热门噶。 你真系你都有研究噶、 啊？我唔研究啊，即系话我咦又开一啊，咁我唔系好买嘅。 你知唔知佢点解会睇每期嘅六合彩啊？佢都系睇富民嘅咋， 其实系。 佢买点都唔中，佢每次都唔中，咪富民咯。佢又冇买啦。 我唔系好买嘅，系啦。 即系都系睇人哋嘅嘢嚟嘅啫嘛。 系啊系啊， 系咪先？咁咧嗱，你知唔知衰到点啊？今日啲报纸写咧，由于头奖四注中啦， 系啦， 每注派几多？ 200万咯， 200万。个报纸写咩啊？ 嗯， 六合彩又开怪 number， 头奖四注中。六师空宅都买唔到， 哇！ 哎呀，唔好咁样啦。 即系人哋六合彩变咗六师空宅都买唔到啊！ 六师空宅即系话嗰个 即系曾经发生过呢一、這个即系、六个人死亡嘅嗰个空宅，佢攞呢个嚟做一个对比啊，撞鬼嚟。 呢个真系撞鬼。嗱，我睇到另外一条题都几好笑嘅，佢、 哎啊、 就咁写嘅。 观音开府，成村人中六合彩，马会蚀水3000万。因为讲 要蚀啊， 要啊，因为咧，其实琴日唔系净系讲紧咧，头奖有四注中啊，话俾你哋知，二三奖有几多人中啊？ 有几多人中啊？ 单系头二三奖中彩嘅注数已经系有583.4注。 哇，500多人中， 咁犀利嘅！所以咧，500多人嚟买呢啲 number 系咯，好几得意。 二奖仲惨啊！二奖咧每10蚊一注咧，得38000蚊咋？ 38000蚊。 平时有阵时小人中嗰啲咧，其实可能二奖都过80000噶啦嘛，系咪先？所以咧中得好唔抵啊，那个感觉。 你话你中二奖、啊， 二奖 即 系 第二名噶咯，已经叫做 中半注咯，个半注系咪？即系中个三号系咪？ 系啊。 哇，都系30000几嘅一半注，咁三奖咧？ 三奖啊！ 三奖有474注中， 咁但系问题 每注派19000， 系啦，唔派10000，只派19000， 都有万几人喎、 啊。钱啦、 啊，三奖咧好多时都系好似少啲嘅，咁但系我第二奖唔抵咯。 哦、啊，唔系，每次都系咁啊。 头奖最唔抵，得200万。 系啊，唔系以前不嬲都话咧，三奖系 OK 噶嘛，因为梗颈啊嘛，争少少咧，你会觉得好彩啊，本来冇份噶。嗯而家上到嚟， 系啦，即系由四奖去到，哇，好有三奖喎、 啊。系啦，二奖系最唔抵嘅。 喂，但 系即系首先啊，钱少唔系问题啊， 咪都唔少嘅，不过比平时少啦。 但系你估啊， 好多、啊。 你估如果中头奖嗰个咧，佢会唔会以为自己咧系即系罕有叫做咧慧眼识13579嘅朋友咧？佢可能平时讲都冇人会买噶嘛。即系13579喎，你 今日话俾你知系好多人买嘅咯。 嗱你记唔记得咧？以前每次开六合彩咧，总有啲人会叫你夹 number 噶嘛。 系系 如果你试下同个 friend 讲话，咁啊51379啦，话你 hea 我咩？ 你中彩你都傻啦。 失踪啦咁样。 系啦，佢会直情连俾 number 啊，佢都会觉得你喺度即系浪费佢时间噶嘛、 啊。我想知道啲朋友咧，佢系咪即系攞啲胆拖咧？即系佢好多时都会有即系话嗰个 number 一定喺里面嘅，咁就叫可以买多啲 number 噶嘛。 我谂会有人咁做嘅，不过我就唔系好熟啦。 系咪啊？ 但我估咧，琴日中头奖嗰几位朋友咧，我可以想象下佢哋个过山车嘅过程啊！嗱，9:30，我记得系开六合彩噶嘛，但系一开嗰阵时咧，唔知有几多个人中，同埋唔知派彩系几多钱噶嘛，所以你谂下，如果佢真系睇住电视对六合彩嘅话咧， 中咗啦， 中咗啊，中咗头奖啊，中晒 爆咗啦，真系。 系我谂，跟住喺个天花板真系搭翻落地啊，真系。 唔系，同埋我谂佢跌两次啊，因为咧嗱，你话头奖四注中咧，虽然都好衰噶啦。但你都会觉得应该个彩池好大噶嘛， 系啦。 但佢又有讲到嘅，即系如果本身咧冇佢哋嗰啲累积多宝嘅话咧，一期个头奖咧系800000嘅。 哦， 即系如果系多噶咋， 佢见到四个人 咧，系啊，多咗噶啦。 即系除非有累积冇人中啦，喂，呢一啲六合彩呢啲， 我自己好耐都冇买过， 我都系六合彩之子嚟噶。 哎呀，冇啦。嗱，头先点解话六师命案空宅买唔到咧？因为佢得200000啊嘛。 系啊， 嗰个空宅原来琴日买咧系买208万。 哦，即系仲要自己揞笔揞多八万，揞 多八万。好啦，你话唔买空宅，买个车位够唔够？ 哇，睇边区咯。 够嘅，够嘅。你啱啱地，你买远啲都得嘅。 真系睇边区噶咋？ 市区车位谂都唔使谂。 啊， 市区车位300至400万。系 哇，即系一层流动嘅楼咁，你摆街咁样，但系个车位嚟噶。 边度有机会咧？啲报纸好衰啊，全部揾嗰啲咧，都系咧，你系唔会想买嗰啲啊？东堤小筑。 哇，系、 哦、 又系一个热门嘅地点嚟嘅， 边有咁差啦？真系好惨， 东堤都买唔到，即系入到长洲都买唔 得。东堤小筑就有啦，50000， 系 啊， 系东堤小筑啦。 咁如果你又用翻头先阿祖个比喻嘅话，中咗六合彩啦，好似以前阿彪叔叔嗰个咁样嘅叫做咩话？嗰、那个咩啊？ 夏春秋？ 唔系啊，唔系啊，嗰、那个富贵逼人， 富贵逼人， 你谂住话哇发达啦，肥仔即刻上晒好兴奋咁样啦， 跟住可能扎住阿彪叔叔噶， 系啦，然后仲可能会叫阿彪叔叔啊，同埋咩大妹细妹嗰啲打翻公司咧。 我记得有边个 辞职啦，李丽珍啊嗰啲全部请假。 陈奕思，我记得。 陈奕思，哇！你话如果咁啊大件事啦，打晒电话翻去闹个老细啦，请假啦，辞职啦咁样。 喺20年前可以， 真系可以， 系咪啊？今2017年就唔得啦。 喂，咁但系就算你唔系辞职啊，你以为你有800万啊？你谂住落个订都死啦，阿经纪陈又打嚟， 系啊，你八百万点样都够俾首期啦啩？ 哇哇哇，都系首期咋？ 唔系啊，即系我点即系你谂下，咪如果中六合彩，唔系谂住仲系住嗰啲劏房啊咁细， 梗系 买得开心啲噶咯，起码够俾首期， 同埋起码谂新楼啦， 系新楼又未必得啊，又真 系。阿哥，你够俾首期嘅 头奖、啊？ 琴日讲紧啊，沙田区 800万都买唔到个首新楼， 400万楼冇咗噶啦嘛，唔系咩？ 系冇咗。 住海嗰边啊，未咩400几尺过千万咯， 系啊， 咁八百万可以俾首期得啦啩？ 可以噶，可以 俾到，供唔供得起？ 系咯，系，唔系唔系？点知后来你发现系唔得咯？ 系咯， 哇！呢、這个六合彩琴日我谂都令到几嗰四个人咧，真系心脏病 咯，天花板 都发啦。 你知唔知点解啊？头先你咪话有五百几人咧中咗呢个 二三奖， 一二三奖嘅，但系咧咁有七奖噶嘛，即系有四五六七噶嘛， 系， 总共有成十三万注，由头奖至到七奖有十三万注啊，有十三万注中咗啊，咁所以咧。马会真系倒贴三千几万， 唔系同埋嗱，我有个 tips， 我真系要俾大家 吓、啊，真系唔信、啊，你未讲我就唔信咯、啊。 唔系呢个 tips 系叫你唔好买嘅 tips 嚟噶，因为点解咧？如果你唔想啊，即系大家成日都话咧中六合彩咧有 quota 噶嘛，即系如果嘥咗个 quota 咧、 啊， 真系会嘅，你嘥咗就冇噶啦嘛，你无端端将个中奖 quota。抽咗部吸尘机嘅你就呢世就玩完啦， 嗱 咁你要小心啦。对上嗰次 系 抽呢、這个唔系抽啊，即系中呢个头奖、嗯、又系咁多嘅，系几时咧？ 嗰啲新春金多宝嗰啲啊， 系啊，对上嗰次又系有好多人中咧，又系中啲古怪号码噶，咩二四六八十嗰啲 friend 嚟噶，系咪啊？ 呢度个 number 冇列出嚟，但系个注数都好惊嘅， 系啊， 三廿九注中。 系啊，咪就系上次嗰个咧， 我哋好似有讲过， 系啊，又系 C number 嚟噶。 如果你我时我都冇中到， 你如果 上我记得啫。 你如果上次讲嘅，你知唔知你系几时讲啊？ 半年前啊。 你啊想啦， 几多年前啊？ 几多年前啊？阿祖都未出世啊！ 哇，咁犀利啊！ 咩啊？ 廿年前 咩？三廿九注中。 好啊，如果我未出世就好啦。 系啊，老笋都未生埋嗰阵时。 廿年前买紧六合彩啦。 廿年前，九七年回归金多宝，三十九注中。 咦，就嚟回归廿周年咯， 所以我叫大家避一避 吓， 佢、啊、应该食翻呢个九七到一七呢一轮，我谂啲金多宝啊，嗰啲咩中奖嗰啲咧，你自己避一避， 啊、 即系唔知会唔会令到希望咧，即系吓市面比较兴旺啲， 吓、啊、 一间全部都中嘅，哇！你将你自己啲 quota 捞咗落去啊，冇啦，你啲钱冇晒啦，真系 quota 都冇埋。 我哋系咪都要循例恭喜琴日中奖嘅朋友？ 恭喜， 系啊，十几万朋友、 啊、 都有个彩头啊！ 嗯、 恭喜恭喜，早晨啊！ 每次我痛苦和生气， 送樽幸运星俾咁多位朋友。 你对我说不可以，跌了不起，你我永远不必说对不起，谁为我天天鼓舞在一起？每次我看不见未来，每次我正想吐中气，心中想起不可以对你不起，我要爱你则需要更争气，更记得痛到风雨的可贵，何处没有路，幸运星，幸运星，仿如你照亮我，为我指引，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爱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可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记得痛到风雨的可贵，何处没有路，幸运星，幸运星， 若我没你，没有这一切。爱上了空中的星际，要与你退隐群星里，永远永远甘苦也与你一起。爱你爱你，我知你太了不起，明白到不可失去是身边的你。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同埋咧，其實係有兩個六合彩開咗噶。 啊，點解咁講咧？ 第一個當然就係六合彩開咗啦，咁都有四注中咧，即係估你唔到啦。係。第二個咧，即係我諗啊，通常用六合彩形容一啲難得嘅嘢噶嘛。哇，六合彩唔見你中，咁都俾你中到嘅。 係。 封路。 係。 封路唔出奇啊，來唔市周圍都會封下路㗎。 但一條你平時好少。 路搶咗個路喎。 係啊，一條平時你都應該都話喂冇理由嗰度都要停車啊。係 啊。但佢封路添喎，琴日唔知一條 路 封喎 咁樣。 边封到边？ 系啊，你目睹或者你听到系封咗边度啊？ 我睇到咧，喺新闻度睇到咧，就尖沙咀嘅摩地道都封咗好一阵子，因为咧有位特别嘅朋友，佢嘅酒店就佢就喺嗰度住啦。你 系啦，佢喺嗰度尖东嗰间酒店住。 尖东系啦，跟住另外咧，我就有朋友喺度喊晒口咁样，点解放工嗰啲时间西隧都会塞到咁噶？ 系啦，原来做咩咧？因为琴日系边个啊？巴基斯坦总理阿谢里夫啊，抵港。只得三日訪問行程啊，咁於是乎警方咧出動呢一個咧保護要人組， 係 設科嚴密保護， 係咁啊，所以咧喺佢嘅周邊附近咧都會封路嘅，咁啊大家今日都要留意住，即係有關 佢去到邊，大家避避啦， 即係佢去到邊之前都已經封噶啦，咁佢去完之後先解嘅，咁大家留意路面嘅情況，邊度封路啦？ 係啊，但係咧，我覺得咧有笪地方好笑嘅，嗱佢保護證人組啦，咁即係話咧，即係凡有證要嚟到嘅時候咧，就證所謂咩天羅地網，就咧即係巡邏警哨全部都出曬嚟咁樣噶嘛。但琴日八万一梳 吓， 都系遇到意外。 吓，有啲咩冇理由噶？ 琴日都系遇到意外。 又封咗路，我见到咧，连嗰啲水，嗰啲叫咩？入咗水嗰啲水坝。 水马。 水马系啦，水坝添啊。 水马嗰啲水坝添啊。 系啦，水嗰啲全部都摆晒喺度噶咯，应该密不透风噶咯。 同埋酒店附近都有直升机，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咁。 嗱，如果琴日要计嘅直升机失职， 哦， 应该系 直升机睇唔到嘢。 点解？ 直升机阻唔到佢。 哦，我知系边个啦。 你知边个啦嘛？ 啊。 认住呢一隻啊嘛，要系 冇错， 系啊，系啊，做咩佢喺度看住？ 点解会咁样嘅咧？真系认住呢只鹰， 系啊， 呢只咩鹰嚟嘅咧吓？ 唔系罗家， 系啊， 又唔系真。 我见到系啊，我见到系，但好似系秃，又唔系秃， 秃啊，好似 唔系秃嚟嘅，应该系麻咯， 麻，但系大麻嚟嘅，大麻嘅鹰咁啊， 大麻鹰啊， 系大隻噶嘛，好似话巨鸟嚟噶嘛， 巨鸟系，你唔好以为讲自己咩？ 最大大麻鹰啦， 只雀仔啫嘛， 就话咧，琴日咧，因为沿途好多警察咧都布防噶嘛，就要保护呢一个即系啊巴基斯坦总理啦。咁点知咧，就话喺十点几嘅时候咧，喺呢个青衣长青隧道对开一带山坡啊，嗰度湛江，即系其实都真系封到上山噶啦。 系， 咁点知咧，就喺呢个时候咧，突然间。 吓， 有个黑影。嗱，今次真系名副其实有个黑影。 系啦， 系啦，阿 Sir 今次报案咧都冇讲大话啦。 系啦， 阿 Sir 同阿 Sir 报案，我袭警啊，边个袭警啊？有黑影啊，有黑影。喂，几年前我唔好再讲啦，咪真系今次秃鹰咁样喺上面飞落嚟。 系啊， 仲要系点啊？ 佢仲要即系佢即系好细眼利嘅啲秃鹰真系吓，咁啊即系咪佢话嗰个巨鸟咧，即系嗰个大麻鹰咧，咁样飞落嚟咧就找伤咗。受伤咗阿警员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佢就袭击佢嘅头部啊，伤人嘅巨鸟咧，仲要根据呢个记者所讲咧，行空之后袭警， 系啦， 但拉佢唔到， 逃去无踪， 系啦，逃去无踪， 系啦， 无惧警员嘅喝止， 系啦， 即刻唔可以袭警，佢走咗， 佢掹枪都唔惊啦， 系啊，你边有咁快啊，走咗，嗱，仲要咁，你话佢袭警啊嗱。 嗰啲鸟类专家话。佢以为呢你入侵咗佢地盤啦。 係啊，我就係话呢点解会呢即係明明都系一个人啦即係咁一班警员嚟㗎嘛。係 啊。 点解会即係襲击佢个头咁飞落去呢因为佢真系俯冲可以降落咁㗎嘛。係 啊。 就係啄咗下警员个头嗰度嘅。 係啊搲咗个头皮一下咁样。点解呢因为佢哋就桂花田发作。 即系点样啊？ 保护机制， 冇错， 系啦，保护机制， 保护机制。 佢、以为佢搞佢啲细蚊仔系咪啊？ 因为佢话咧，原来呢个阶段啊，正所谓夏天为大地带嚟美腿、 哦、 所以就系一个繁殖嘅旺季。 哦， 系啦，佢哋以为呢一班系冇买飞入场睇戏嘅观众嚟嘅。咁因为啲鸟类专家讲噶，佢话而家繁殖季节，啲鸟类咧戒心比较重，就唔知咧你会唔会入侵咗佢啲地盘，所以咧惊你咧会搞佢啲巢穴啊。 哦， 系啦，嗱，所以几冤枉咧，警察谂住保护人，啲麻鹰又系谂住保护自己， 系咯， 于是乎佢就出嚟啦。所以其实系咪下次警察咧再喺呢啲山岗度咧巡逻嘅时候咧， 都要望下佢哋即系自然生态，究竟佢啱唔啱呢段时间喺佢哋附近屋企嗰度范围出现， 或者系咪都要戴头盔嘅咧？ 啊，都系， 真 系 要啊， 侦安旗一样， 系啦，又要威，你都要戴头盔，小心天空仲有飞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玛格列医院一名女病人在洗血时被刺穿大动脉，其后中风。有报道指，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曾经话，不能够接受医院用已知并发症作为出现咁严重事件的解释。有关言论惹起多个医生组织不满，批评她的说法有欠公允。莫美娟在本台节目表示，在事发之后，院方必定要检讨做法，强调自己当日的评论无意针对医生。医学会会长蔡坚在同一节目中指出，并发症和医疗事故是两回事，若果出现有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当中并没有错漏，就不是医疗事故。行政长官梁振英承认透过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的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修改文件，要求扩大调查范围。民主司路召集人汤家骅在本台节目中指出，周浩鼎就事件辞去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是唯一解决的方法，才能够释除公众疑虑。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汤家骅认为，梁振英是被针对，是被调查的对象，有权提出意见，但应该直接向秘书处或委员会主席公开提出，而不是私下找小组成员修改文件，有关做法是错误。立法会公务小组继续审议启德体育园大约319亿元的工程拨款申请。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成淑仪表示，当局曾经考虑九个建造模式，但部分方案需要投资者负担成本或会有超支的风险，对政府不利。而设计、兴建及营运的建造模式当中，政府控制度高而且较低财政风险，是最适合香港情况的模式。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继续第二日的访港行程，朝早到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梁振英会面，之后在金钟一间酒店出席一带一路论坛。警方在酒店对出路段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酒店外围设置大型水马，有几十名警员在场戒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0.5%，成交金额2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2点，跌0.1%。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2点，升35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260.4升个六，瑞星科技92.6升3蚊，恒生 H 股104.6跌3毫，汇丰控股68.55跌4.5毫，友邦保险54.8跌4毫，港交所198.4升个七，工商银行5.13跌1仙，中国平安46.8跌1毫。 中国银行3.92升一仙，建设银行6.39跌五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8，日元112.57，瑞士法郎0.984，澳元0.742，加元1.361，新西兰元0.689，人民币6.885，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2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156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2.77美元，卖出1242.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一节港铁嘅消息先啊，收到港铁公司嘅通知啦，观塘线列车服务咧而家系受阻噶，就系、是、收到港铁公司嘅通知啦，观塘线列车服务系受阻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桥底，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车多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就去到东港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天水围、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2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Hello， 我是 Supergirls 的阿卡，我觉得 DJ 是口齿伶俐的，转数快的，同埋佢哋一定是心地好的，因为要心地好的 DJ 才可以带到正面的信息给听众。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截止日期就到噶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我哋要远离斜坡。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在远离斜坡的房间或较高的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们疏散那阵，就要听从指示了。 明白晒。 剑击热潮可以说由张家朗带起，他会提议多少岁开始学习呢？ 4-5年班是比较好的年纪去学啦。咁首先你要有打剑的兴趣先啦。咁冇兴趣一定唔会俾好多心机落去啦。点解系3-4年班？因为我觉得开始有咁嘅体能、咁嘅能力可以去学啦。可能2-3岁其实我觉得太细个。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学界超声道，钟杰良、吕丽瑶请嚟呢一位世界青少年剑击锦标赛金牌得主张家朗。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火势，唔知我呢位拍档咧，佢咧如果真系万一中咗呢个六合彩嘅时候，佢会有冇幻想过点样去分配嗰啲钱呢？会唔会其中有一小撮仔系有佢啲拍档在内？譬如啊，唔好话派钱俾佢咧，送请佢食餐饭都好啊。啊，有冇幻想过如果你中咗六合彩，你会买多层楼爱嚟做咩？定系点样呢？啊，其实平时我哋都有，我自己有嘅，唔知。我呢位拍档有冇幻想过，又或者有冇中过六合彩呢？我哋有请曾志豪。 喺而家呢个时势，我梗系求神拜佛都希望唔好中啦。点解都系中得嗰几百万？我一生人嘅呢个中六合彩嘅 quota， 我梗系留翻啦。你冇亿亿声嘅时候，都希望个 quota 唔好应用咗啊！悭翻啲，悭翻啲。呢日大家睇呢一个 UGL 嘅新闻。我想你都学到好多唔同嘅成语，包括你终于明白咩叫做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 B。你系真系终于明白晒，即系连原本你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咧，我觉得都唔够透彻去形容呢一件事。你真系唯有用呢一个最新嘅恶搞版，若要人不知，唔好太低 B。点解呢？大家都明白噶啦，你做咗就算啦。你做咗可唔可以隐藏得好啲呢？你做咗可唔可以将你嗰啲修改嘅痕迹都查走咗佢呢？都用第二个版本嚟交呢？就係、是、因为你嗰种完完全全原版奉献嘅行为先至会令到呢件事曝光㗎啫。所以你话低 B 系咪最贴切嘅形容呢？你又会諗起你连一个小学生都知道，如果你是要抄功课，如果你屋企人帮你写咗功课嘅，你由于字迹唔同嘅关系，你都唔可以直接交上去啦。你起码都要将佢当系自己有份做嘅，你重新抄一次都应该要啦。咁即系话，你连一个出猫嘅小学生都不如。嗱，你话点解呢个系出猫呢？咁又要翻去最简单嘅问题啦。你系查人嗰个嚟噶嘛？咁而家，你将你嗰个查人嘅报告交咗俾调查嘅对象，仲要由佢嚟提出，不如你试下查呢啲地方啊！你又要照单全收嘅，咁你话啦，你呢种系咪真系连小学生都不如呢？呢几日我见到有啲例子系真系举得好正嘅，例如有个传媒人佢就话啦，其实如果咁嘅话呢，以后我哋不如呢落口供。就直接将份口供俾个贼啦！我谂住咁样告你啊，你以下如何啊？而个贼亦都可以修改个口供，我觉得你可以唔好查我呢啲犯罪嘅地方咯。不如你试下查咧，向呢个方向度发展啦。咁我哋嘅效率系咪真系会快好多呢？然后你又谂下，个球证如果想出示个黄牌俾个球员嘅时候，又系咪可以事先同佢讲话？我而家谂住咁样告你啊！你有冇啲咩意见啊？或者其实我哋系咪咧可以将我哋所有关系都全部打弄通嘅咧？最惨嘅系咩啊？件事扬咗，都仲有人会话嗱呢啲事咧，你哋系唔应该知噶。有人泄密，一定要查翻系边个泄密先至得嘅。哦，咁啊真系好嘢啦！而家你系揭发咗一宗罪行，而呢个罪行是好大影响，但是当我反被人哋捉到嘅时候，佢係吊返转头会话，哦，你如果唔係无端端夜晚打开窗装落楼下，你点知我呢度进行啲非法交易啊？我觉得不如查下你做咩无端端半夜推开个窗度装人好过啦。大佬，你而家係咪真係倒果为因，化黑就为白啊？你系咪真系觉得我哋全部市民都系若要人不知？你唔好当我哋全部都咁低 B 啦，好唔好？风头火势，你谂下，如果我呢个拍档无端端喺度偷食面包，然后我揭发佢嘅时候，佢就话：哦，豪仔，你做乜周我？咁好在啫，我哋呢个拍档佢冇咁低 B， 佢系黄耀祖。 其实呢我都唔算聪明嗰扎嚟嘅，不过蠢到咁，咁我諗我又点都唔及佢啊。我自己呢就住香港岛嘅，咁啊最近呢一年到啦，其实成日都会见到啦，喺一啲大马路啊，即係平时我哋嗰啲叫旗舰店啊嗰啲铺头呢，一间执完又一间，一间执完又一间，变咗呢就算喺铜锣湾啦，真係一啲贵嘅地段度呢，有好多铺头都做唔住啊。 執笠咧，好似都真係一個少少嘅潮流咁樣啊嚇。啱啱咧今日睇報紙嘅時候咧，就發現咧有最新一個嘅消息啊，講緊嘅咧就喺尖沙咀1881裏面嘅海利公館啊，亦都要宣布啦，就係哎呀，佢哋都做唔住啦，會正式營運咧就去到本月底嘅，就去到6月14日嗰陣時咧就會正式結業，因為咧就會用翻最後尾嗰兩個星期嘅時候咧，就將個地方還原翻咁嘅。其实呢个地方呢早几年呢即係大家都好多讨论啊好多焦点呢就摆在佢身上面㗎。因为本身呢呢、这个地方就係一个法定嘅古迹啦活化咗呢就係入变咗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咁啊呢度而家做唔住嘅呢包括就有一间精品文物级嘅酒店啦仲有7间餐厅同埋酒吧。而当中呢亦都会提供一啲宴会啊或者婚宴场地咁㗎。嗰啲员工呢而家就出嚟喊晒口咁样讲啊因为呢就係话通知得好迟啊其实呢仲有30日通知虽然呢係完全合法嘅但之前呢即係间公司呢有同事就话哎呀我想辞职啊但嗰啲老细就话哎呀留返你啦你继续做啦有前途㗎咁。变咗啲同事呢又继续喺度做喎。之前呢都听到呢公司呢会有啲唔好嘅消息即系话，究竟会唔会续约呢但公司咧就成日都同佢哋讲话，我哋个态度咧好正面嘅，我哋相信咧所有嘢都有转机嘅。等下啦，等下啦，会得噶。不过到琴日咧，最终咧都得到呢个结果啦，就系咧公司咧就唔会再续约啊。所以呢班员工咧有成100名嘅朋友啊，都会失业嘅。咁当然啦影响嘅朋友好多㗎其实员工呢就会觉得太迟通知啦。另外呀如果你已经 book 咗佢哋场地嘅话呢要搞嗰啲婚宴啊 party 呀嘅话我諗而家都真係几头痕啦。讲緊如果你 book 咗喺6月嘅话而家都5月啦去边度搵一个新嘅场地啦。咁当然希望呢已经冇咗呢份工作嘅朋友啦可以快啲搵返个工作。如果 book 咗呢个地方要搞婚宴嘅话你哋都可以搵到其他嘅地方继续有个开开心心嘅 wedding。不过我谂咧，大家最需要留意嘅咧就系，其实点样去活化一啲古迹啊？讲咗好几年咁啊，亦都有唔同嘅地方做咗，通常都系咁嘅。譬如喺市区嘅地方，要活化嘅古迹咧，就会变成咗一个有一个古迹外表，不过其实入边同我哋平时行任何嘅一个商场都冇乜大分别嘅，都系嗰啲铺头啦，都系嗰啲名店啦，跟住咧就变成咗咧五光十色，好多灯啊打住晒咁样。其实呢我諗啊如果呢个地方呢要归还返俾个场地啦之后要再将佢租出去点样可以真係将一个古迹活化呢我諗呢一点真係可以考虑下㗎。再将佢只不过挂住个古迹嘅外壳但里面又系一个大家平时去到边一区都行到嘅商场其实意义又系边度呢吓。风头火势我估呢我呢位拍档呢其实发梦啊都想要呢一日成真嘅。讲緊嘅唔係呢阿华呢俾更加多嘅家用佢。又或者呢係啲仔仔女女啦永永乐乐啦啊长大成人。其实我估佢心里面最大嗰个愿望都係俾我中俾我中俾我中一次3800万咁就好啦。係唔係啊桂花田 係啊一次啊一次咁多就够㗎啦。一生人一次就可以满足晒所有一生人嘅愿望啦。嗱，仲有两个月咧，中小学咧就会放暑假啦。咁啊，而大学生嘅同学仔咧吓，过多几日咧，可能咧就过多个零礼拜咧，咁佢就开始放佢哋嘅暑假啦。咁啊，有啲同学咧就会拣休息啊，有啲咧就会继续啊搵啲课程去上下，咁有啲咧就会去旅行，咁仲有好多咧就希望可以搵下暑期工。咁但系有机构就话咧，举办咗即系有机构就举办咗一个叫做生涯规划。探索企暑期工招聘嘅博览，咁啊，总共有40间嘅企业提供超过6000份嘅职位空缺嘅，咁但系其中有1200份咧就系暑期工嚟嘅，咁但系嗰个机构就话啦，呢个数目咧比旧年少咗一半啦，因为旧年咧系有成18800个嘅空缺啦，佢加埋在职嗰啲嘅吓，即系所以即系在职噶啦、兼职啦、暑期工等等，咁啊2015年咧就9000几份，咁而今年咧得6000份啫，咁发言人就话啦，可能咧 零售啦，同埋餐饮业咧嘅市道比较差，同埋雇主咧希望咧暑期工咧过后咧仍然咧有稳定嘅人力，咁所以咧中意咧比较请中意请兼职啊，咁因为一来就悭皮好多啦，咁就唔使俾咁多额外嘅譬如强积金啊、保险啊、医疗啊等等嘅福利啦，咁你咧有冇谂过咧去揾暑期工啊？曾经何时咧我自己觉得咧好难得咧，即系放暑假，咁真系要好好咧，俾自己个脑袋休息下咁样。哇，成个学期即系上下学期咁，翻学都翻到都好攰下啦。咁暑假咪俾自己休息下咯。啊，但系到今时今日咧，我又睇法又唔同咯。就真系咧，趁住自己咧还年轻啊。譬如佢而家应该系中五、中六、中七，中五、中六啊，或者大学生嗰啲咧，嗰啲就可以开始揾下兼职啦。系真系可以咧，趁住一个暑假，可以咧俾自己系拣下一啲咧，一啲可以请到你嘅工种啦。咁有兴趣嘅行业，譬如服装啊、铺贴啊、卖譬如饮食啊等等嘅咧，都可以试下睇下自己咧将来咧对边一方面咧有兴趣而继续去努力。同埋咧，成日都话啦，如果你好中意去啲快餐店食嘢嘅话咧，就真系趁住你年轻嘅时候，你嘅暑假走去嗰个快餐店嗰度做下，因为到你大咗毕咗业之后咧，你系唔会再有机会咧话翻转头我去想嗰度试下噶。咁趁住自己年轻，趁住个暑假，除咗可以咧参加我哋嘅太阳计划2017太阳学堂嘅呢个 DJ 训练班之外咧，咁如果你话哎呀，我都想试下其他嘢嘅，都可以嘅。总之，各位同学仔，善用你嘅暑假。 信幸运是在我手里，今天我能高飞，只想你也替我开心，感觉样样都得意，一样是旧日的我，今天笑意甜丝丝，声音里也带一点光彩，感觉是特别的美。曾上天失意时，却找到快乐时，哪里会知就是自己，原来是个幸运儿，谁人是多少讽刺，虽说幸运是个讽刺，它使我能高飞，它可带予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 使我能高飞，他可带与我一丝惊喜，可以实现我心志，梦变真，梦变真，求可以。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礼拜三啊，而家咧就系气温27度，相对湿度咧就71%。 系，哎呀开心啊！今朝咧一起身咧，晨早起床嗰阵时咧，就见到咧，喂有蓝天白云 啊，同埋啲清风啊， 系啊， 难得有阳光， 清风送爽， 好开心噶，个人都精神爽利噶。 因为点解咧？早两日个天咧就灰蒙蒙，咁咧今日个天咧简直好似啊画咗颜色上去咁样啊，好靓啊！而家田都 系啊，但系有阵时咧啲颜色填得太靓嘅话咧，都真系好难令人入信嘅。 点解啊？ 琴日好靓就靓啦，点解唔入信啫？ 嗱，咁我讲下呢一单新闻，大家有研究下。话说琴日咧，其实我见到喺我自己嗰个面书上面啦，好多朋友咧都转载咗呢一张相，讲紧嘅咧就话香港有一个填色比赛， 呢个冠军 就有 亚 军，亚军都咁啊， 亚军 系啦，佢有两个组别嘅，一个咧就系初小组，一个咧就系幼儿组咁样嘅。 同我玩星期天一样，有初小组、幼儿组。 跟住咧，大家都真系忍唔住，哇，嗌咗出嚟啊！就讲紧呢个幼儿组啊，三岁嘅小朋友佢得到亚军啫，但呢一张相咧。本来就是一张黑白的填色，即是得啲图案，得啲线条，就有边个呢？有啊 Iron Man 啦，有啊美国队长啦，仲有嗰个咧好大只 六巨人， 系六巨人啦，三个就喺度嘅，咁样咧就要油颜色啦，帮佢哋三岁。究竟你觉得可以油到点样出神入化法呢？ 其实 佢亚军， 佢如果可以咧，将个颜色。准确咁样咧填喺咧线条里边咧， 已经算叻嗱，同阿、 哦、已经系神童啦，我觉得 同阿 B 差唔多大啊，三岁嘅话， 你记唔记得啊？早阵子成日话三岁系唔好揸笔写字啦，咁但系咧揸笔咧去油下颜色系好好嘅， 同埋好嘅， 同埋咧佢哋咧系开始只系学下画线，即系譬如点到点，或者打下圆圈啊，即系或者打下即系写下个一字打直嘅一字打横嘅一字咁嘅啫。三岁啊，讲紧 冇错，即系总之。之凡系你能够填到唔过界咧，你赢噶啦，已经我觉得。 仲要填嘅颜色，你知嘅咧，小朋友乱咁劈噶嘛， 系 咪？好似豪姐话斋，佢唔过界已经好叻叻住， 好叻噶。 都好话佢要填密嗰个窿佢， 咁要向呢位三岁嘅小朋友学下嘢。 系啦，佢真系劲啊！ 解说下点解可以攞到奖嗱？譬如头先我哋话绿巨人啦，其实成个身绿色嘅啫嘛。如果你游匀成个身系绿色，已经好叻啦。 冇错， 你见到呢个绿色咧，系有。又唔同嘅阴影啦、深浅 啦， 系啦，同时间咧喺呢一个嘅 Iron Man 啦，同埋美国队长身上面亦都系一样 嘅。 Iron Man 你呢个红色嘅啫嘛，一样有唔同嘅深浅啦、阴影嘅地方 嘛，系啊系啊， 系啦，有得非常之仔细嘅。嗱，如果你就咁睇呢一张相嘅时候咧，你唔知道佢个背景啊。本身背景咧系冇画到任何画噶， 因为佢本身咧净系得啲嗰啲叫做斜线咧飞晒出嚟，好似啲效果线咁样嘅啫，冇嘢嘅。 但系呢一张得奖嘅作品就唔系啦，将呢一啲线咧，嗰啲线你完全见唔到啊！后面而家有啲咩电光火石啦， 有个城市啦，有大厦啦， 即系三岁画到个城市出嚟， 犀利咯！ 认真啊，我想话咧，即系撇除即系唔好话三唔三岁啦，就算真系画嗰个人都好叻咯。佢真係画到好似成幅即係 poster 一样。 係啊，海报插画咁样，大佬。 咁个问题就出现啦，究竟你信唔信三岁可以咁样画到啊？ 冇。 嗱，有啲朋友攞住出嚟笑嘅。 咁名目系三岁幼儿组比赛啫。 咁但係。 咁即係点啊？ 咁你系三岁幼儿组比赛囉。 定系要问嗰个问题系三岁定八十先。 定系加埋啊八十啊 边度。三岁定八十。 咁咪咁啊，一家大细我画。 一家大细我填你。 得唔得啊？ 系啊，嗱，好明显就唔系啦。咁啊，所以咧，佢哋有好多嘅笑话嘅啲网民就喺度讲啦，就话其实哇，呢啲幼儿组咧劲过啲初小组，初小组反而真啲。呢、這个你点样信三岁可以画到有咁样嘅趣味啊？应该出书啦， 系啊， 班啦可以。 佢话诶，不如改名做家庭组。 系啊，我就咪话咯，我系一家大细，我又画我填色啊咁。 咁佢本来系幼稚园嘅啫嘛，净系小朋友嘅啫。 系啊， 佢 争个亲子啊。 同埋我好想睇下咧，系啦，个冠军系点嘅咧？ 哦，个冠军咧，其实都讲真差唔多嘅，个感觉冇咁假。嗱，我会咁形容，我真系唔信三岁可以游到冠军冇咁假，亚军咧就系最假嘅。咁所以咧，但佢我好想估咧，即系究竟呢个爸爸妈妈系咩心态嘅咧？即系咪因为小朋友攞咗个填色比赛，跟住佢会容易啲搵幼稚园啊、小学啊，因为。真的不可以入信是一个三岁的小朋友可以游到和滑到这样的话、 哎。 我见到冠军那个呢三个女仔这样咯三个少女这样来的。 是 两个又游金色头发那些不知道是不是那些迪士尼那些公仔来的。 其实是有迪迪尼的比赛来的应该是。 是啊他是以这个主题公园里面的卡通影城里面做这个填色比赛的。 是啊。其实下面呢他有写埋那些优异组那些呢嗰啲係似啲㗎。 似啲即係起碼有返少少童真啦係咪 但係嗰啲刺激呢你都覺得好誇張㗎點解呢我見到佢仲有一幅呢嗰啲優異獎嗰啲呢佢又係油晒三個顏色喺度啦。咁但係呢佢又係後面本來得啲斜線線條㗎嘛。佢會自己呢畫多咗個蜘蛛入喺後面㗎。 即係咪咁佢求其所好你理得佢啫我鍾意加埋蜘蛛。 咪多嗰句已經三歲嗰個喎。你自己畫都多個蜘蛛入喺後面喎。 咁可能佢真係好喜欢呢啱啱。 咪能力问题喎而家讲。 咪你諗下即係原本如果係咁样白赖晒嘅你可以画到咁唔可能㗎喎。 三岁莫非我个 B 而家大落口我 B 而家两岁半啦。 我大比拼㗎啦。唔 係我想话如果佢係真嘅话。咁咪即係我 B 大落后啊。 我 print 一张出嚟。唔系你去俾阿 B 返嚟画一张。究竟真嘅两岁半呢画一张会係一个点样嘅样 子。咪囉我都系嗰句佢可以呢唔过界。冠军噶啦！ 友邦保险54.6跌六毫，中国平安46.7跌两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88，英镑10.067，瑞士法郎7.925，澳元5.779，加元5.725，新西兰元5.368，欧元8.6559。每百日元对港元6.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22。日经平均指数报19,822点，跌97点。港金现价报11,56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3.7美元，卖出1,24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在新界区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黄金海岸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收到运输署接驳的港铁公司通知观塘线列车服务现在是回复正常的了。就是观塘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岸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过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东区走廊去中环都是车多的龙尾在和富中心。最后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活动嘅进行啦，由而家至到去下昼嘅3点，港岛嘅香格里拉大酒店对开一段咧嘅法院道东行咧会临时封闭噶，西行咧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喺九龙区，由而家至到去听日嘅下昼6点，尖东摩地道近住七咸道南交界咧会有局部嘅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天水围。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大学每朝准时上堂，为你增值， 教你公关、医学、科技同埋法律知识，仲有星期五经典好书推介。 经文同埋何安达、李嘉仁、黄岳永大助咪，星期一至四每朝同你上堂，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助你日日增值。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崔杰彤、白元浩、阿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全新一辑《香港有你》由杨立门主持，每集邀请不同嘉宾分享工作经验和对香港的情怀。 资深建筑师冯永基和新锐建筑师罗法礼，加上杨立门的三角组合，以建筑师怎样设计更人性化的建筑物做话题，会产生什么火花呢？ 肯定的一点是，节目一定可以提升大家对建筑设计的欣赏能力。香港有你，今晚六点无线电视翡翠台，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有嘢派啦，有嘢派啦，有嘢派， 仲系正嘅添啊，犀利嘅添啊， 讲 紧嘅系乜嘢咧？ 系啦，上个礼拜咧，我哋就招募咗咧一家大细我撑你嘅表演嘅环节啦，希望咧大家带埋你屋企人咧嚟同我哋去到即系喺个个 show 里面表演啦。今日唔使啦，今日就嚟到 我哋爆咗棚啦，多谢晒大家踊跃嘅支持啊！ 多谢， 今日就嚟到大家嚟到，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show 度坐喺度睇大家嘅表演啊！ 冇错冇错，因为咧已经有咁多嘅。参加朋友喺度咧，梗系有啲热情嘅观众打气支持嘅。 系啦，咁我哋嘅活动日期咧就喺端午节啊，五月三十号星期二嘅下昼两点半。咁啊，喂，地点咧就喺呢个红磡致富都会七楼嘅中庭嗰度噶。 系啦，嗱，而家我哋招募一啲现场观众，现场嘅观众啊， 系啦。 咁你嚟到咧，到时可以有啲咩睇咧？第一，梗系可以睇咧，我哋好多之前报咗名 嘅 参加表演嘅家庭单位啦。 仲有仲有，我要出动我玩星期天嘅小主持啊！哇， 系啊， 周身都。张张嚟啊！ 呢个活动啊，系我哋两个节目 crossover 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即系务求做到一家大细啦，一齐嚟去支持啦。 第二第二第二， 系第二第二， 第二仲有咧 artist 朋友，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仲有啲嘉宾朋友咧，就系可以宣布嘅，咁啲嘉宾朋友咧可以话俾大家听嘅。咁 我 话 俾你知，我做定个节目预告啦，名就唔讲住。一家大细嚟撑我哋嘅， 有 有系啊，唔止可能唔止一两个，唔止一个家庭添啊， 系啊，仲有我哋嘅歌手，年轻歌手咧， 系啦，又会嚟支持， 乖仔乖女咧吓。 当然啦，当然啦，当然啦，宝物寻归底 系 最好睇嘅，梗系，梗系我哋三个啦， 边个好睇得过我哋三个？我哋其实都系一家人嚟噶嘛，我哋 先 撑住。 你头先讲嗰个年轻歌手系咪讲我啊？啫 吓，你边忽年轻同你边忽似歌手？ 而家我是歌手啊嘛，而家 唔系咁，你边忽年轻？ 我同桂花年比，我咪年青咯。咁又系 啱噶，咁佢咁样计我最年青歌手添，我 系啊 ，OK 啦， 靓仔添。 所以而家你快打电话嚟18723888，18723888咧登记入场睇表演。 座位有限嘅，咁我哋每日咧都有少少 quota 嘅，咁啊，咁希望大家咧攞咗飞之后咧就真系咧一家大细出席啦，咁样。OK， 电话号码18723888，咁我答啱一个好简单嘅题目，就可以攞到我哋最多入场四张入场证嘅 ，OK， 系啦系啦。如果你攞唔晒四张，你同我哋听电话嘅哥哥讲话， 我三个两个都得嘅。 两个都可以噶。咁啊，多啲人咧，最多即系一家人嚟撑我哋就最好啦。 系啦， 问题系咩啊？ 问题系当天啊，我哋5月30号一家大细我撑你嘅，有边三个节目主持人同你一齐欢度一个下昼咧？ 哇！头先有一个话年轻歌手嚟， 咪就咯，有一个话更年轻，有一个话系啦。 咁样好难答噶。 好啦好啦， 或者你答三个你答唔晒嘅话，你答边个最靓嘅，我都俾你。 咁冇人打，冇人打你。点解冇人？ 拣唔到喎， 三个最靓啫，梗有个最靓嘅，唔代表靓啊。 电话号码1872388。 系啊，喂，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嘢介绍。 我哋宣传二台而家。 当当撑，当当撑，仲有第二样啊。 话说，即系咧前几日咧就拍咗条麦，咁样咧 就 我哋 前日啫嘛。 系啊，封神榜我哋好快噶嘛，效率即刻已经上架啦。 咁快啊？ 上咗架啦，就系讲紧咧就系神光啦，我哋就有小白咁样咧就同我哋封 show 嘅。我阿祖 系啦，明啦，点解要快啊？系啦，因为你斗快比赛嘛，又 呢次斗快嘅真系。但其实咧，我哋已经系派咗我哋风骚里面咧，理应同呢一个 题目系啦， 最唔关系嘅出击就 系 我 系啦。 点解啊？ 因为我哋今次讲斗快换片， 我冇问题噶。 点解咧？我自己冇入啊，而家 你吓你而家冇入，系啊， 但 系你 有将来， 你有好多哇！你把口咁样嘅，好怕当。 其实真系一个就够噶啦，有阵时 系啊， 系啊，你把口俾啲消毒药水佢啦。 我都系话佢毒啫嘛。唔系咯，我最多话佢读嗰啲啫，你 系 叫佢入， 系啊， 通常都系话读咩片咁样噶嘛， 哦， 系咯，你叫佢入真系太过分啦， 唔系，但今次系斗快换尿片， 系啊，得意啊，嗬，即系 好笑噶， 两个大男人咧，即系同一个嘅假公仔咧，即系假 B B 咧，即系换片咧，同埋着衫喎。 相信咧上一次咧，豪仔代表住呢个风骚啦，同阿紫薇咧打篮球咧，输得非常之惨烈咧， 系 呢一幕大家依然系历历在目噶， 唔使再用个输字， 咁 我冇赢佢啫， 咁又系， 而佢又冇输到。 啊，你可以入政府做啊，咁系啊，啲语言艺术咁叻嘅。 你向咗公众交代未啊？你好似 交代， 你好似话你要认一啲嘢噶嘛？ 咩 认 咗啦？认咗几次啦？ 我咪认咗咯，我咪再讲多次咯。我冇赢到，佢又冇输到。而我入嘅波系少过佢，佢系多过我，咁啫嘛。 喂，我好中意咁样咧，同啲其他度节目同事一齐去玩下嘅比赛。 嗰日我哋都玩得好开心。 我叫咗你同佢推完球噶， 吓 咩啫？ 哇，唔得啊！ 我同阿敬文喺度缝补补啊嘛。 系啊，缝咗噶啦，佢嗰啲好啲啊，去推完球太大伤力啦。 点解你唔试下同阿 Kitty 斗化妆？ 斗咩咧？ Kitty 唔化都赢咗阿天化喎。 哦，你话 Kitty 唔化啊，系嘛？唔化啊？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想睇我哋呢条片嘅话咧。RTHK Mime 呢个 app 里面咧有我哋呢个封神榜嘅最新一条片啊。究竟我赢定系小白赢咧？ 系啊，大家继续睇咯。 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攞头先一家大细我撑你嘅观众入场券噶啦。 很久的当年，妈妈天天忠告，好心交给人，总可得到好报。过去按这教导埋头做，可惜随年长一步，伤口随年多一度。伸出手搀扶，做松开手警告。交出心恋爱，反得伤心的控诉，嫌弃我过分热情流露，或是仁慈得恐怖，烫手爱而怕碰到，仿佛背上十字架写我救赎未算好，越奉献得到结局越残酷。教我为免上世再会变更糟，围墙变更高，围住了自己的去路，房屋周中变成坟墓，将根本的我葬下去独自老。 伸出手搀扶，做松开手警告，交出心恋爱，反得伤心的控诉，嫌弃我过分热情流露，或是仁慈得恐怖，烫手爱意怕碰到，仿佛背上十字架写我救赎未算好。奉献得到结局越残酷，教我为免上世再会变更糟，围墙变更高，围住了自己的去路，防护罩中变成坟墓，将真的我埋藏下去，爱到里独个尖尖。所以你会对我好，心里没盼望，无奈这幸福的国度已饱经灾劫无寸草，今天只得我野地里再独舞，要怎么的上路，期望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诶、hey, ，等我嚟，等我嚟，佢咧系我个仔黄耀祖，我系佢爸爸曾志豪啊！我个仔咧八级钢琴基本嘢嚟嘅，非洲鼓日日都玩嘅，广播度朗朗咪就系佢咯。 我明嘅，好多家长咧自己唔识嘅嘢都会叫个仔去做嘅。啊，小朋友，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噶？ 校长啊，我个仔都话得三岁咯，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法人即是话法律上面有法律资格的法人团体，我还知道啊，这条河就是新西兰的旺亚努伊河添。 吓，阿仔，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咯。 好嘢，好嘢，好嘢！ 《丰收快活人》一个连河流都会关心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要同大家跟进下呢一个好想喊嘅呢一件事啦。 边件好想喊嗰件事？ 哦，咪就系个 Wanna Cry 嗰事件咧。 好似不停喺度咧，有啲新嘅变种出嚟咁样。 系啊，咪因为咧，我呢单新闻咧已经超越咗咧呢一个电脑保安知识咧，变成咗一个人生励志故事啊！今日 点解？ 系咪起码即系同同对方咧去交谈嗰件事啦？跟住琴日咧，你话有台湾、 哦、 有台湾嘅 嘅打工仔中招， 中招， 我哋冇美钱啊！ $300美金， 四百，佢诚实啲啊！我哋每月得$400嘅啫，你一次我食咗我只居，我俾唔到啦。 跟住点知俾对方放过佢， 对方就走咗啦。咁样好啦，咁而家呢个咩个人生的故事咧？第一就系咧，你会发觉咧，原来咧，即系唔会有人认自己咧系边一个病毒源头啦。咁咧就会互相推让嘅。咁然后咧，边一个国家系最好俾人推让落去嘅？ 我知。姓金嗰个嘛， 系 金国咁系嘛， 系啦嗱，即系咧呢个古呢个古仔系教训你咩咧？你想屈人咧，揾一个咧最多人信嘅， 系 啦个底又花嘅，最紧要就系佢冇乜机会会辩驳到嘅。 系啊，我啱啱想讲佢冇还击之力， 唔系佢好少辩驳嘅系咪？ 唔系佢好少辩，唔系佢都有辩驳噶，佢都话唔系噶。佢哋不嬲咧制造嗰个形象系佢哋最淳朴啦，喺佢哋嗰个国家住嘅人系最开心噶嘛。 唔系佢哋啲人最幸福啫， 人民好啫，但系个老板唔好嘛。 系啊， 统治者唔好。 所以我觉得好正啊！嗱，首先咧，第一呢、這个所谓咩叫人性咧，就系、是、大家喺度揾话，哇边个嚟噶？咁咧一 个咧就系美国咧佢哋自己啲中情局做嘅。 嗯， 美国第一时间咧就话其实系俄罗斯做嘅， 系啦， 即系几次我哋几次一翻到屋企咧，边个打烂我碗嘅？我家姐咯，唔系阿哥啊，咁样咪只狗啊，咁样 跟住系只猫咯， 系啦系啦，最后冇猫啦，只狗。咁咧我见到嗰个弹珠系点弹嘅咧，先由美国。弹去俄罗斯啦， 系好正常啊呢、這个方向啊。 咁由俄罗斯一弹咧，又弹翻去美国，最后咧美国又弹翻去边度？弹去北韩。 系系啦，因为北韩诶， 一入咗去咧就黑洞就出唔翻嚟噶啦。而家佢冇得赖第二个啊，赖边个咧？ 有噶嗰啲叙利亚伊斯兰国啊嗰啲，美国有阵时都会赖佢哋噶。 但系佢即系意思，美国一指中去北韩咧，北韩就冇机会去发围去指其他人。 因为北韩再指第二个咧，啲人都话嘿都系佢噶啦咁样。好啦，第一格呢个好玩啦，你会。觉得咧，即系人性啊，弹珠游戏咁样。 啊，大报道话咧，有指话佢之前就都试过做呢啲嘅嘢噶嘛。 系 咯，咁咪督佢咯。 系啦，好啦。第二个人性系咩咧？就系、是、你话嗰、那个 WannaCry 软件嚟到今日， 嗯， 其实佢勒索咗几多钱咧？即系暂时啊，佢累积奖金。 嗱，勒索好似就好多，咁佢收到嘅 收到 几 多 钱 咯？ 系啦。 嗱，我睇到嗱，呢、這个应该未最新嘅。我琴日就冇留意，琴日我就讲五十几万咯。 都系啦，暂时就五十几万。 其实计翻咧，即系一个咁大嘅灾难啊，个数目好似佢唔系得到好多钱， 唔系未收到啫。 系咯，嘛，同我哋猜猜我是谁比？ 系啊， 即系我觉得祖国啲同胞见到吓，即哎呀，加人马嚟啫嘛， 啲电话度啊都攞一千万啦，系咪先？ 仲使乜同人哋讲咁多废话？ 嗱，我哋唔要咁样嘅， 五十四万同埋我一千万啊！哎呀，一千万就奶啦，已经系咪先？ 咪同埋我哋一个家庭主妇咧，都呃咗几十万啦，即系咁讲啊！ 系啊，哇！你一个台湾打工仔嗰400蚊美金都俾唔到啊，真系。 系啊， 即系证明佢。 所以 我哋都应该帮我哋讲， 所以佢应该佢接受讲价咯， 系咪？ 因为佢唔系攞到好多咯，少少都收。 又证明咗啊！之前咧话嗰啲高科技出事嗰句俗语系点讲啊？正所谓 low tech 就 low 嘢 ，high tech 就 high 嘢。 哦，咁 系咪先 ？high 到砰砰 声 ，high 到砰砰声。系啦，嗱，佢最新嗰个勒索嘅对象系边个咧？玩到咁大啊嘛，就话嗰个 model 王 系 第五集， 系 嗱你试下唔俾钱我播你片咁样， 系啦， 就 或者喺网上上播，等你损失 喺网上面咧，佢哋就攞咗啊，嚟紧下个礼拜都会香港上演啊，迪士尼一套最新嘅电影， 系 大家都知大片啦，海盗嗰度啊， 我都等紧去睇啊， 系啊，咁啊就 又算当系宣传咯， 都可能系嘅，但其实如果我系嗰间公司，我都惊噶，因为前阵子咧，佢哋已经系真系有做过类似嘅嘢，又系话我攞咗你条片，好似系电视剧嚟嘅，跟住咧就系。最终都系冇俾到钱啦，佢真系喺网上面咧播晒啊， 系 咁变咗咧，其实对于个票房收入系好紧要嘅影响噶， 即 系 剧透咗啦已经， 唔知剧透你睇晒 啊， 任睇啊， 系啊， 上开俾你睇啊， 系啊，佢好得意噶，仲要咧有进程噶，佢真系好似同咧勒索你一个人咁样咧，嗱你唔俾嘅话咧，我剪佢头发。你再唔俾话嘅咧，我剪佢两执头发， 总之我哋指甲 系啦，我哋都系去到咁嘅啫。咁佢而家就话，你如果唔俾嘅话咧，我先播廿分钟。 系啊，慢慢。 你再唔俾我再播多你20分钟， 20分钟咧，如果头20分钟好睇，可能吸引到好多人继续睇落去。 系啊， 睇嘅，我哋睇戏都系啦，系咪先？ 点击率系最多。 话头啊嘛，啲话头好睇，我哋先考虑睇噶嘛。 嗱，咁跟住你见到呢个勒索咧，你谂起以前咧，咪话。老返嗰个指数呢、 啊、 就睇顺和嗰个老返中心㗎嘛。 啊啊啊啊、 喂你出戏呢都唔系出可以俾佢咁勒索㗎喎、 啊。 所以你揀啱囉。 你试下出片呢、啊、如果唔好睇嘅话呢嗱你咁样黑校又戆居居咁样中咗伏啦。如果买出烂片勒索错咗嘅。嗱，你试下我播廿分钟，哇，两分钟都已经嫌多。 唔系金正恩播，金正恩转咁样。 唔系喎，呢度好多人想睇喎，反而。所以你嗱，边个俾佢勒索到嗰啲咧？ 嗯， 都真系有翻咁上下价值噶。 佢都睇准嘅。 系啊，喂，你要用每廿分钟嚟做一个分水岭咧，即系你套片有冇受唔受欢迎嘅啫？ 嗯， 系咪？如果你播廿分钟，哎呀，老细啊，个网站咧冇人喐噶。 但系咁样，如果作为我咧，我譬如当佢真系咧，叫佢唔俾钱，跟住咧佢真系喺度播咧，我都会选择去戏院睇。 系咪啊？ 系， 反而更加就要支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同埋 使埋啲咩哪吒招。 系啊，岂有此理？ 你肯定 人哋钱。我唔肯定啊！ 即系如果你买飞之后，跟住你老公话：喂，唔系嗰个网站有得睇， 高清版， 系啊， 你做过啊，有埋字幕，有埋配音添啊，有北韩话俾你听添啊，可能系 唔系你要当自己系睇犯罪证据，系啦，即系如果你要睇嘅时候咧，唔系你当自己系警察，我而家都系睇下犯罪证据啫。好啦，最尾一格系咩咧？而家有个英雄出咗嚟 啊！ 有英雄 出咗嚟。是不是少年嚟噶？英雄系咪 少年？ 真系 22岁。 会 系啦，佢点样少年法咧？ 唔系啊，佢系少年22岁，佢点样英雄法？ 因为咧，原本啊就话呢个 WannaCry 咧，可能系会真系咧全球咧。爆炸式咁样嘅传播嘅，咁但系咧，琴日你其实睇到新闻咧， 渗布好多地方噶啦。 琴日已经系大幅咁样放缓咗个步伐，因为咧就话咧佢俾人哋阻咗一阻，就话而家咧除非佢自己再变种啦，咁佢话如果唔系咧，当第一波攻击咧，佢成个嘅速度咧系降慢咗好多。嗱，咁其实咧等于系成功阻截咗佢咧第一波攻击噶咯，边个做嘅咧？就边一个英雄好汉就将呢一个洪水咧突然间落咗个闸。截一截红嘅咁样， 会唔会系嗱？你记唔记得我早轮讲过咧？话有个全世界 你呢个都讲过， 唔系啊！我意思系话有个黑客比赛啊，大家互入咗大家对方嘅里面嘅资料库中心点啊嘛，一个比赛嚟噶嘛，佢哋 call 晒所有嘅全球咧最叻嘅黑客入侵去比赛啊嘛，咁会唔会系嗰班里面其中一个冠军咧？ 唔系、哦，呢、okay, 个咧真系个古仔咧好搞笑噶。佢话咧就有一个22岁英国嘅僆仔咧 ，Marcus 啊，咁咧佢就话 锁锁下，咁样揿下揿下就中咗啦。 其实类似啦。 唔系，真系类似噶， 真系类似噶。 佢而家系全球嘅英雄嚟噶，如果唔系讲真，我惊噶。 系啊，佢话而家咧嗱，唔系话佢解决咗呢个问题，但系佢暂缓咗， 阻 止咗一下， 等唔好去蔓延得咁快。 等我用我有限嘅电脑知识，再加埋报纸嘅分析，尝试话俾你听佢做咗啲乜嘢啦。佢就话佢本身咧都系一个嗰啲叫做电脑防毒软件公司翻紧工嘅，咁咧佢话佢有一日咧就想分析咧。嗱，第一个名词出嚟啦吓，佢想分析个软件嘅弱点。 好， 即都应该明啦。 即头先个即系话 呢个都唔系名词啊，分析个弱点，踢波都会噶。我睇下对方有啲咩弱点。 唔系，但 系 佢真系做啲程序式嘅嘢噶。系啦，所以我唔 系 好知佢嗰个软件嘅弱点系咩嚟咁样。但系佢话咧，佢本来只系想揾下咧个软件嘅弱点嘅，啊无意中咧就俾佢发现，佢话原来呢一个软件咧就连咗去一个咧。域名度有一个嗰啲即係domain嗰啲名度嘅。 係当系 WannaCry 有第二个名词 啦。 有第二个名词啦。好啦第三个名词出现啦。 好深啦对于我嚟讲。 我已经觉得好深啦。我都系勉强讲嘅。 总之就话 佢转咗去一个名度啦。第三个大发现就 係 嗰个名呢嗰个域名未注册㗎。 咦咁佢就即刻走去注册咗佢。 係啦我哋打个比喻即係当年呢 andylau.com。係啦。华仔未注册喎， 有人舐咗咯。 系啦，咁如果你嗰阵时咧，你即刻注册咗呢个 andylau.com 嘅话咧，华仔都攞唔到呢个名。 啊， 嗯，冇错，佢就 如果华仔要买嘅话，都要俾好多钱先至可以买到。 同埋你有权卖俾佢噶嘛？ 系啊。 咁于是乎咧，呢个僆仔咧，佢第一时间都佢话唔系咁顺啊嘛，佢就注册咗呢一个咧对方未注册嘅名。 系啊， 其实具体操作我都唔系好知。总之佢话佢只系付出咧唔知几廿蚊美金咧，即系几百蚊嘅咋，搞掂咗。佢就注册咗呢个域名。咁然后呢佢话由于我注册咗嘅话呢未授权就入唔到去啦。佢话嗰个病毒就注册唔到连接唔到呢个网呢即係等于埋唔到周啊。 明啊明啊明啊。即係 佢咁就停止咗散播啦。 哦。 即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啊。 咁好简单易明啲喎。 係啊大概咁嘅意思佢埋唔到周啊。佢出咗去之后呢佢想返嚟咦点解你唔俾我返去呢咁样。 我明啊我明啊。咪都但係佢原来佢哋做嘢都有啲似我哋香港政府冇啲议员啊。 有啲漏洞 喎。唔系我唔知佢呢个漏洞系点样出嚟 都会犯 㗎。係啊不过最好笑嘅其实就系呢个英雄呢佢电脑科系唔合格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调查特首梁振英 UGL 事件嘅文件被揭发遭特首修改。本身系资深大律师嘅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喺本台节目话：，从法律角度睇，修订文件之后，梁振英并冇着数，因为文件中原本提到嘅调查范围太广阔。有关修订只是将调查范围更聚焦，是法律界相当惯常的做法。至于立法会调查 UGL 事件的专责委员会副主席周浩鼎就事件致歉，汤家骅认为周浩鼎就事件辞去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是唯一解决方法，才能够释除公众疑虑。玛格烈医院一名女病人在洗血池被刺穿大动脉，其后中风。有报道指立法会议员麦美娟曾经说不能够接受医院用已知并发症作为出现咁严重事件的解释， 有关言论惹起多个医生组织不满，批评他的讲法有欠公允。麦美娟在本台节目说，在事发之后院方必定要检讨做法，强调自己当日的评论无意针对医生。医学会会长蔡坚在同一节目中指出，并发症和医疗事故是两回事，若果出现有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当中并没有错漏就不是医疗事故。在北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义之表示，党同国家要发展，青年首先要发展，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强调党管青年的重要性。秦义之又表示，共青团会对港澳青年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加强内地和港澳青年交流，令到港澳青年更认同祖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日本港内厅宣布，一王名人的孙女真子将会同大学同学小室圭订婚。小室圭在法律事务所工作，同时亦都在一间大学研究生院就读。25岁的真子是名人第二仔文人的长女。皇室相关人士说，25岁的小室圭居住在黄滨市，两人在大约五年前经朋友介绍相识，预计婚期安排在明年。按照规定，真子结婚之后将会成为民间人士，皇室成员将减少至18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5266点，跌69点，成交金额3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5点，升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59.6升8毫，瑞星科技91.3系升个七，恒生 H 股104.4跌5毫，汇丰控股68.35跌6.5毫，工商银行5.12跌2仙，港交所197.4升7毫，中国银行3.9跌1仙，友邦保险54.8跌4毫，中国平安46.6跌3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89，日元112.45，瑞士法郎0.983，澳元0.742，加元1.36，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887，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783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1568蚊，升8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3.5美元，卖出124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咧，近住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一带系较为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就系、是、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较为挤塞噶。龙尾就去到擎天半岛。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沙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最后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活动嘅进行啊，由而家至到下昼嘅3点，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对出一段嘅法院道东行咧会临时封闭噶，西行咧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在九龙区，由而家至到听日嘅下昼6点，尖东摩地道近住七咸道南交界咧，都会有一个局部嘅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天水围、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逢星期三晚出现的庄安仪其实都挺搞笑的。 当 當年呢，我媽咪帶我考兩間學校，好記得呢，就係佢畫個太陽嚟，咁佢叫我寫返兩個字，咁我都知係太陽啦，但我都未學寫字，咁嗰陣應該係 K3 啦。 敏大人就一個活生生嘅例子，即係 K3 唔識寫字呢，今日係可以哇 Hello， 我係張安怡，記得收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點至十一點，香港電台第二台由李敏同思芬主持嘅敏感時刻。 香港特別行政區二十歲啦，梗係要全城慶祝啦！一齊嚟參加各式各樣豐富嘅活動，包括體育活動、文化表演、世界級展覽，同埋各區慶祝活動。分享回归二十周年的喜悦，想知多啲，上 hksar20.gov.hk 睇下啦。 老细老细，行雷落雨，我好惊啊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冷静。 山泥倾泻。 I will be all right。 学下晓阳咧，几镇定。 因为我相信我哋老细一定会准备咗啲恶劣天气下开工嘅安全措施俾我哋嘅。 哎呀，我又真系冇做到、啊。 哇，咁就唔 all right 啦。 你要听实啦，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嘅风骚即刻短剧，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下开工，安全措施勿放松。我系黎晓阳。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气温又热一度啦，而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咧69%。 系啊，日间天气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 系冇错， 所以凉凉地又热热地噶嘛。 十一点半之后咧，我哋礼拜三咧有公关灾难啊吓。其实平时咧，即系除咗佢哋嗰啲回应啊，各样嘢做得唔好咧，另外一个灾难咧，佢哋系要使好多钱嘅。 系咩？ 如果使咗好多钱之后咧，跟住得到一个灾难嘅话咧，其实对于个公司嚟讲， 真系抌心啊， 都真系几错啊嗰件事。 即系嗰啲叫冤枉钱。 系啦， 嗱，我问你哋两位啦，应该都有睇过唔少嘅，因为呢一个快餐店咧，香港都有，即系麦字头嗰、那个，系啦，咁啊，咁佢哋我哋平时喺香港咧，睇佢嘅广告，通常佢会点 sell 噶？ 哦，通常开心咯， 系啊， 佢系搵明星啦， 系 啊，最近呢啲系搵明星多嘅， 系啊， 系啊，咁如果唔系之前嗰啲咧，佢林林种种嘅，譬如有啲系专门 sell 话细路仔见到佢个 M 就好开心咁样咯。 啊吓， 系啦 ，M 就开心啦， 见到都开心，真系。 但系男人见到唔开心 ，Money 都唔开心。 唔系见到个头 M 字都唔开心。 喂，佢喺一系列啦，咁睇佢因应嗰段时间做紧啲咩咧？譬如佢有新产品啦，嗰时候就出咗新系列啦，系咪一个转型啊嘛？系咪？ 系。 咁另外而家咧就开始 sell 紧咧，喂，我嗰个包又嚟。$11平啦，咁样 减价又 sell 下咁啦。 早阵子佢有新服务嘅，譬如送速递嘅，咁佢又有一轮啦， 系咯， 系咯。 但走唔甩咧，通常咧快餐店啊或者公司要做广告嘅话咧，通常都会 sell 开心，尤其是呢啲快餐店啦。佢今次几大胆，讲紧咧就唔系香港嘅新广告啊，讲紧系英国嘅广告， 系 今个星期咧先至上架嘅。但一上架咧，哇，已经落咗架啦，由于时间嘅关系。 吓，上咗架就即刻落架？ 系啦，咁今次衰咗啲。啲乜嘢咧？佢今次 sell 温情， 温情都冇， 系咯，温情冇， 温情 冇错啊，系咪先？温情开心、啊，我有睇到嗰条片嘅，咁佢咧就系讲紧咧，即系有个妈妈同埋有个仔仔，个仔仔咧都系一个年轻人嚟噶啦，就十几岁咯，我谂啊11-12岁咁样啦，佢哋两个咧就即系喺度开头喺度倾紧偈啦，跟住突然之间咧呢、這个妈爸呢、這个小朋友咧就开始问佢妈妈啦，就问咗个问题，系啦，个仔就问啦，妈妈究竟爸爸系点噶？问咗呢个问题， 咁、哦 okay, 即系 个关系啦，爸爸就应该系啦，已经过咗身噶啦，就话个爸爸。咁、哦 okay, 跟住咧，个妈妈喺呢个时候咧，就捉住呢一点，就带住佢个仔啦，就去翻好多以前佢爸爸做过嘢嘅地方啦，即系譬如喺球场度，经过球场就话：，你爸爸以前喺呢度踢波噶。跟住咧，见到几个女仔咯，呢、這个男仔咧就 是、你爸爸以前追过佢哋噶。 唔系就话啊，唔系，因为呢个小朋友咧，呢、這个少少好笑嘅，佢就 年轻人啦，都唔少啦，十几岁， 年轻人咧就即。 刻對住啲女仔單下眼啊，有冇機會啊咁樣？ 跟住佢媽媽就話：，咦，你阿爸咪就好似你咁樣 啦， 好有影子啦。 係啦，唔係個分別就係咧，佢嗰、那個嗰、那個、女嗰兩個女仔咧係即刻另歪面嘅。咁但係咧，媽媽就講啦，係啦，你爸爸唔同㗎，你爸爸咧好得到啲女仔歡迎㗎，喺度哇喺度咁講。跟住咧，原來佢舉咗唔同嘅例子咧，都話你同埋你爸爸咧唔係好相似㗎咁樣。直到去完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格數之後咧，跟住咧就去到呢個快餐店入邊。喺、 okay. 呢個快餐店入邊度咧，呢、這個小朋友咧就點咗一個包，係點咗個包，跟住喺度食啦。跟住個媽媽咧就話啦：啊，不過咧，你爸爸同埋你一樣，呢、這個咧都係你爸爸嘅最愛嚟㗎。咁、 哦、 樣嗱，就咁聽到呢一格，其實跟住個廣告咧就完㗎啦，就出咗佢哋嗰個 M 字嘅標誌出嚟。系啦，你哋听到呢格，你哋觉得有冇好大嘅问题或者好错咁样咧？ 其实就咁听咧，唔觉有啲咩问题嘅。 系 唯一咧，如果你真系要斟酌嘅话咧，可能就系话会唔会险咗啲咧？即系要用即系忙亲呢啲嘢咧，摆喺快餐店度，即系你顶笼觉得咧系会有难度，因为你不嬲 sell 开心噶嘛，你无端端即系其实唔好话快餐店啊，你边个产品啊，我谂都。唔系咁想将佢楞到同一啲即系离世嘅有关噶嘛？ 纪念前人嗰啲咁 系啦，因为有难度噶嘛。如果你拿捏得唔好咧，唔好话灾难，可能你会觉得俾人哋觉得好 sad 啊。 食完呢个包好惨， 系啦，好似好伤心咁样。 我食咗个包，我谂起嗰个故事，佢冇个爸爸咁样。 系啦，即系当然如果你处理得好嘅，譬如泰国好擅长玩呢啲噶嘛。 系 泰国啲广告咧，譬如啲保险啊、银行嗰啲咧，全部都系嗰啲死人冧楼啊。 系 喂，唔系、啊、又唔同、啊，因为银行啦，即系讲紧将。要点样啦？ 或者 保险 真系会过身嘅， 香港好少噶。 但系包我知，但系包又唔同。 系啦、 啊， 所以我系觉得佢真系艺高人胆大咯。系啊，我唔敢话佢一定系失败，但系咧系会有难度啫。 系啊，今次我谂喺呢个难度方面咧，个难度分就好高啦。不过咧佢就失咗手， 系咯、 啊，所以咧就 啲人唔中意啊， 唔中意到好紧要啊。 即系话点解要楞住个过咗身嘅爸爸食同一个包咁？ 就系咁啦，即系有咧，包括咧，首先就呢、這個。个丧亲慈善组织啊，跟住佢哋咧就已经即刻投诉，但就唔系同呢一个嘅快餐店投诉，直情系同广告协会啊嗰啲喺度投诉。 哦，因为佢哋系即系定即系谂呢条桥嘅嗰个。 系啦，即系咪同佢哋讲点解会有一个广告啊？你用一啲小朋友，佢哋已经冇咗爸爸妈妈，攞佢嚟做一个广告，因为咧可能呢一啲其实可能喺坊间上面、社会上面啦，都有好多嘅小朋友真系冇咗爸爸妈妈， 即系会觉得令到佢哋捉紧。 冇错，就令到佢哋触景伤情。 即系明明佢可能咧已经，唉，算啦，即系都好挂念爸爸，但系都突然间提翻起佢哋嘅伤痛。 系 啊，通常咧，譬如你话 sell 温情，你 sell完之后咧，最后尾咧都会觉得有啲窝心嘅感觉。啊、但我睇完，我净系觉得伤心， 系咪啊？ 我唔觉得窝心吓、啊，即系就话咧所有嘢嗰个小朋友同爸爸都唔一样，净系个包一样。唔系啊，你讲个包关咩事啊？系咪即系我食翻呢个包嘅话咧，咁我就会同爸爸一样？唔系。噶嘛，啲小朋友睇到咧好唔开心啊，佢就话 系，但系有啲又唔系话唔开心，因为咧佢嗰个小朋友咧。似乎又会单晒眼嗰啲咧， 系 佢系唔伤心啊，佢系唔伤心，即系佢 即系话纪念爸爸都唔会觉得唔开心， 嗱有一个 应该有啲纪念嘅情怀喺度， 即系点讲咧？有一个投诉咧，我系会觉得系咪我哋针唔吉到肉唔知痛 啊？可能嘅， 因为点解咧？有一个投诉咧，就是、一个37岁咧，一个即系寡妇，咁咧佢就话啦，佢7岁个仔，睇完广告之后咧。好困惑，困惑啲咩呢？就係佢话点解嗰个男仔佢冇唔开心嘅？ 嗯，系。 佢话佢冇唔开心， 系， 但系佢个仔就好唔开心， 因为爸爸 然后个仔就问个妈妈：我点样可以好似佢咁样开心？ 哦， 于是乎个妈妈就唔开心。 哇，直情唔知点答、啊。 于是乎妈妈就投诉啦。 但是 帮下 我，即系 我 净系呢一格啫，呢一个个案。OK， 针唔吉到肉唔知痛，但系。呢格好难成立系嘛？你冇理由要标准化，觉得 OK， 我一讲丧亲， 我就要所有人都一定要同你嘅经历一样先得噶， 仲要一定系悲天悯人，永远久久都唔恢复翻，回复得到嘅。 你谂下嗱，如果佢呢个投诉咁都成立嘅，其实佢点拍都死。如果佢调转， 有个 version 都要有。 系啦，系啦，佢有个 version， 可能系嗰个主角好伤心嘅、一路都以眼泪洗面。 系， 咁跟住佢一样可以投诉嘅。 喊 你煽情。 系啦，唔系一样，佢可以有一个叫真实丧亲嘅个案，可能就话可以投诉啊。我仔好容易先至走出咗呢个伤痛，啱啱过翻正常生活，见到呢个个案咧，佢就问妈妈：其实我系唔系太快开心咧？我系咪应该好似佢咁咧，日日都喊先得咧？喂，即系你冇得讲喎，即系如果你呢个都投诉到嘅话，即系咁点拍啊？又 咁所以咧，我谂就系佢真系向咗难度挑战咯。但系今次咧就挑战唔起嘅，因为本身咧佢买咗嘅广告时段，嗱我唔知道有冇得即系退翻钱咁啊吓。佢哋係買咗七個禮拜電視嘅廣告，咁大家都知啦，喺香港都好啦，賣電視廣告都係貴㗎嘛，即係佢哋由拍啦到度橋啦，跟住到洗錢啦、其實真係洗咗好大嚿錢㗎，但係而家反而呢 sell 唔到個產品，仲要俾人哋話返轉頭個廣告呢已經即刻落咗價啦。 我覺得調轉諗呢就係、你唔好話啲投訴先啦，究竟有冇一個咩需要呢，即係可能大家諗下有冇啲咩需要呢係要可以賣親情嘅。咁点解佢亲情唔用正常常，即係所谓正常，即係话啊讲啲 或者 齐齐整整 齐齐整整啲嘅。 其实都可以同一个桥段嘅，其实唔使同爸爸，即係咪唔使 唔使离开 咗。唔使离开咗嘅爸爸，现有嘅爸爸都得㗎。譬如我好多嘢都同爸爸唔同嘅，唯独是我同爸爸嘅口味系一样㗎。 係啦，即係你可以话嗰个爸爸系成日都返工嘅。 係。 所以呢得阿妈同个仔喺度，可能话其实爸爸系点㗎，成日都返工我都唔识佢咁样。我带你经历下爸爸嗰啲嘢啦。 喺香港就拍到呢啲片啊，因为香港好多爸爸都成日翻咗工喺大陆唔见人，咁但系喺英国嘅就唔系啊嘛，可能 我有睇过咧， 一日都喺屋企可能 系，我有睇过另外一段嘅广告片嘅，咁都系外国拍嘅，咁嗰个咧系一个啊，我唔讲系咩产品 住， 其实佢都有少少踩界嘅，咁就系讲紧有一个男人啦，你见到佢背影嘅啫，佢就起身着住睡衣咁嘅，就打开咗洗手间，打开咗嗰个水龙头，跟住呢啲水就喺度长流，跟住佢就开始挤牙膏，就开始刷牙咁样啦，都佢个动作系刷牙嘅，即系听到声音、听到水嘅声咁样啦。成个广告其实得呢，原则上呢个画面就系个背景，跟住咧就有一啲我会话即系想象嘅镜头出现咗啦。当佢咧即系开咗个水龙头冇闩嘅时候咧，就会有一个咧完全唔系切合喺嗰个环境里面会出现嘅人，你当系一个想象嘅层面啦，唔系嗰啲鬼魂嗰啲啊吓，就有一个咧亚洲人嚟嘅，咁系一个小妹妹嚟嘅，块面就污糟邋遢啦，啲头发咧就好蓬松咁样啦，跟住咧就喺佢开咗呢个水喉，因为佢冇闩啊嘛，佢就攞两只手兜住啲水，不停喺度饮，饮啲水，饮啲水，猛咁样饮完水之后咧，跟住咧就打咗一啲字出嚟嘅英文字，就系话咧， 叫大家唔好珍惜食水系咪啊？ 系啦，佢就系话要你哋要其实你知唔知你刷牙嗰阵时，你咧唔即系你。即系湿完手，其实你刷紧牙个水龙头系唔使开噶嘛，系咪先？佢话咁样嘅话，你知唔知有令到有几多真系需要 用水嘅人？ 用水嘅人，佢哋冇咗呢个机会啊！ 呢个几好啊！ 呢个真系好好，因为咧，我真系即系接过外国人咯，佢真系刷牙系唔闩水喉嘅，好多时都叫血。 唔系香港都好多噶，唔系净系外国噶，我会话 真系香港都 我曾经自己都试过有呢个阶段。 呢样唔分国籍噶， 系啊，冇分国籍噶，我都有试过。跟住我就觉得其实又真系唔一定要系咁啊。 点解要咁样开住个水龙头咧？ 系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咧，佢呢个广告啊，并唔系叫大家珍惜用水噶，佢 系 一个商业嘅品牌嚟噶。吓，即系嗱，跟住你就喺度谂啦。咁我所以我就话我唔讲。 哦 ，OK， 佢最后系卖水啊？ 唔系卖水， 又唔系卖水，卖牙刷。 类似，佢系一个牙膏牌子嘅广告。 然后咧， 就系咁咯。佢就系最后尾完咗成个片段之后，佢净系出咗嗰个乜乜乜牙膏个招牌。 但系佢都系叫你珍惜食水喺前面， 佢叫大家食。其实成件事叫大家珍惜食水。你咁样讲嘅话咧，佢都掂咗一啲界嘅，佢踩咗嗰啲界咧，就是、一啲好穷困嘅朋友。 但 佢 都 OK 喎， 系咯嗱，就系、是、个分别啦。你睇嘅时候，你冇唔舒服嘅感觉。譬如我都系亚洲人啦，咁我都知道可能有啲人系冇用食水可以用嘅 水， 但即系睇到嘅时候咧，唔会觉得咧被冒犯到嘅感觉， 即歧视啊，或者睇低你哋啲人。 今次佢哋英国嘅麦当当广告咧，即系佢哋就话，即系有人系攞呢两个广告嚟比较嘅。即系你都系掂咗一啲点啊，譬如佢 我争好远， 系啊， 表达手法争好远。 唔系，我觉得唔系手法，系个信息啊。 嗯， 因为你嗰个信息好明确咧，就系叫你唔好嘥水。 系， 咁然后你就只不过系将呢个咁 咁大咁靓嘅信息咧，摆落自己个牙膏上面用啫嘛， 就即刻搞到自己嗰个品牌咧都咦， 即系 升咗一级， 提升咗价嘛。呢个咧，我觉得佢最惨系佢冇乜好大嘅信息出到嚟咯。佢纯粹话俾你听，你同你爸爸一样都系食呢个包啫嘛， 食我个包你就会开心咁 样，嗰都 sell 温情咯。 所以咧，一个广告咧，即系做得好，做得唔好嘅话咧，即系可以又差天共地噶。而另外一个消息都要同大家讲啦，我哋今日咧一家大细我撑你要派嘅飞咧已经派晒啦。 系啊 ，OK 咁啊，多谢大家支持。 系啦，大家如果听日啦，睇下有冇得再继续啦。 系啊，咁我考你啦。咁如果要为头先阿祖讲嗰个英国快餐店配一个广告歌，应该配边只咧？ 念亲人， 或者父母人啊嘛， 梗系播呢只啦。 咩啊？ 像掉空了无人坐的灯，仍令我再不禁地行近。曾在远远的以前，这灯子里，父亲仿似巨人。残了的灯，无奈灯里只有遗憾。在远远的以前，灯子很美，父亲很少皱纹。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的从前不说清楚。曾难说半句我爱他，难说半句我爱他，该我说我最是要紧。今天发觉永远也爱他，的我叫喊，只得一张空灯。独望着空灯，愿我能再度和他促膝而坐。独望着空灯，心难过，为何想当 自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哋三位咧都算系，你哋会唔会当自己系自由身工作者啊？ 自由， 自由 系啊，梗系啦， 咪咯。 我想问下你哋有冇试过俾人哋拖粮啊？ 拖粮咁又冇喎， 你有试过？ 试过， 系。 跟住咧，嗱就系呢啲嘢，天网恢恢就疏而不漏。即系咧嗰个话说有间制作公司想拖我，咁咧成日 真系拖你唔起嘅，其实 唔系真系拖我真系好讨厌啊！即系咧，佢净话周转不灵啊，之前处理好多好多藉口，搞咗好耐咁样，跟住咧，最终咧佢我系咁成日夺命追魂 call 你知女士们啊，锲而不舍噶嘛。喂，我做咗嘢， 尤其是系你，同埋仲要赚你钱。 问题系我做咗嘢，我唔系白赚你噶嘛，我真系有去付出噶嘛，我攞翻我自己嘅，你话过之前俾我嘅钱，咁我梗系要追啦。咁跟住咧就追到咧一个地步咧，咁佢终于约咗出嚟咯，佢又走 佢，哎，好啦，我终于有票啦，俾我啦。跟住咧，我第一时间就冲咗入去入啦。 有票你真系唔要？ 系啦系啦，有票都要啊，即刻冲入去入钱啦。啊，点知佢咧？ 弹票 压未啊？佢冇弹票， 佢写错名。 佢咧跟住咧，佢再打翻嚟俾我，嗰个年纪噶啦，追咗。咁啊，跟住佢打。 我想问下个数大唔大？ 唔大啊，几千蚊啫嘛。 几千蚊都唔少喂，即系有用劳力做紧某个工作系咪？ 咁啊，跟住咧，佢咧就打问我，诶、哎，唔好意思，你张票唔入得住，我就咩事啊？咁跟住咧，佢话，诶、哎，因为咧，公司唔够钱，里面即系户口唔够钱，咁佢弹票。系啊，佢真系好穷啊！咁，我话唔好意思，我入咗咯。咁又俾我成功过熟咯， 所以你觉得佢会唔会系嗰个位呃你啊？嗱，即系嗱，你咁烦啊，追云 call 啦， 几千蚊最后都要弹票佢谂住， 系咯，你谂下你 佢想你唔对咯，嗱，佢想嗱，我俾咗张票你，揞住你把口先，等你咯，呢一排唔使俾你烦，但系咧俾咗张票你，佢又唔想俾钱你， 系啊，佢系都系想 打电话俾你咁讲， 但好戆居噶嘛，俾得你点会唔入票嘅啫？ 系咯， 系咯，佢傻嘅。 我唔好意思，我入咗咯，咁啊，跟住就唔知点解佢，其实佢可以弹我票噶嘛，咁、 啊、如果佢真系冇钱，都真系会弹票。 佢可以弹我票，但系我过、okay. 最终好彩过咗数咯，即系我觉得好不知所谓，你唔好咁样啦，你自己都收咗人哋钱噶嘛，咁人哋做咗嘢，你俾翻钱人系 可能佢都俾人拖粮咧， 咁。嗱、 啊，真系有可能噶， 咁、 這 個、你冇理由转嫁将嘢转嫁我度噶，啱啱？ 咁嗱、我想问下嗱，你譬如有经历过啦，我都有经历过嘅， 一次咁多啫， 不论系教书嘅工作啊，明唔明？教育机构啊，吓 都拖粮， 都拖粮，我最终系去咗劳工处噶， 系啊， 系因为我即系我火咯， 拖咗好耐啊， 唔系够三个月啫。三个月我就去啦、哦，因为嗰件事系咧，有阵时你都烦到个人啦、失踪啊、你搵唔到啊， 咁呢啲真系抵佢。 咁你就觉得，我觉得我真系，即系嗰个都系钱数目唔系最紧要，你呃我，我觉得我被骗，我觉得即系条气呼吸唔畅， 最后攞到啦嘛，系嘛？ 最后咪一去劳工处，跟住劳工处就话哦冇问题，我哋受理呢件事，跟住咧佢就会将呢件事即系话俾翻嗰间公司知。有一位朋友咧就嚟追你哋粮，就话你未出粮啦咁样，跟住佢就我即刻零秒啊！就即刻已經直接聯絡翻我，就話你可以去銷案噶啦，我而家即刻俾票你。 咁嗰個失蹤嗰揾好耐嗰個人咧， 唔係啊，因為勞工處就有幫到手做咗呢格嘢啊嘛， 就揾得翻佢咯， 揾得翻佢，佢就即刻聯絡我咯，咁就解決啦。我唔止一次噶、 啊， 有陣時咧，即係譬如可能係做啲MC 啊嗰啲咁樣咧，又係成日都講個信字，阿信啊好啊之後出啦咁啊好啊好啊好啊，拖下一陣，拖下一陣，拖下一陣，嗰、那個時間咧。拖到有阵时，你已经唔记得你收咗钱未？ 啊，都学会有嘅， 其实都好灰噶。咁啊，唔单止我嘅，因为我周遭都好多都系自由身。发 生咩事啊？而家咁 样？哦，冇嗱，最近咧就喺香港咧，即系我哋都可以有嘢帮手嘅，有劳工处可以帮手。 系啊，系啊，系啊。 但你唔想格格你都去到嗰个位噶嘛？喺美国， 你又嚟啊？咁样吓， 又系你啊？你咁黄嘅？ 系啊， 系咪你咁衰啊？咁啊， 比较人嘅容易比较黑啊？咁样 系咪嗱，喺美国嘅纽约咧，其实喺美国咁多个省啦，佢哋咧从来都冇试过为一啲自由工作者去立一啲劳工嘅法例。 系， 终于有第一个佢哋嘅城市咧就立咗呢一个为自由工作者立嘅法例啦。里面咧嗰啲条文我都觉得啊，如果香港咧，其实香港其实都越嚟越多 freelancer 去做， 是 有呢一啲嘅条文咧，其实都帮到嘅。 系点咧？ 例如咧就系佢哋可以赋予自由工作者咧有好多嘅权利，包括咧可以要求雇主签订一啲工作合约。 吓、 嗱，平时我哋可能即系一单咁样嘅工作、可能平时就算你可能做设计啦，各样嘢都系讲个信字，话啊你话几多钱就几多钱。可能咧有啲人聪明嘅都会用一啲电邮啊、或者嘅信息啊留翻个 record 有个记录，即系嗱你应承咗系呢个数噶定点样？但其实咧好少真系会签订一个法例，即系一个合约。佢就话咧，而家咧如果你嗰个数目咧系个薪金咧喺$800以上咧，系可以要求签订呢个工作合约嘅，而且仲可以要求埋啊合约完结咗之后30日系一定需要支付薪金嘅。 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系需要作出赔偿嘅。赔偿系啦，赔偿咧嗰个数目都多噶，讲紧咧系$25,000嘅美金， 系 一个几大嘅数目嚟噶。咁嗰边咧系有成500,000嘅自由身嘅工作者噶，咁佢哋咧又好嘅，我哋香港又冇啦。佢哋有一啲叫做自由工作者嘅工会嘅、即系嗰边咩都有工会噶嘛。 不过咧，可能你喺香港实际应用嘅时候咧，就唔系佢有冇法例俾你签埋，而系你自己会唔会咁麻烦啫嘛。 但如果成日俾人哋拖嘅话咧，都可能可以考虑下呢个方法，系咯，要冇嗰个保障啊吓。 银行5.12跌2仙，港交所197.2系升5毫，友邦保险54.75跌4.5， 盈富基金25.5跌1毫，中国平安46.55跌3.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89，英镑10.074，瑞士法郎7.924，澳元5.778，加元5.728，新西兰元5.374，欧元8.6548。每百日元对港元6.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434。日经平均指数报19,791，跌128。港金现价报11,568，升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43.76，卖出1,243.9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港岛区。较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现在是车多少少的，就是西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近住管道内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是较为车多。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最后提翻大家啦，为咗配合活动嘅进行，由而家至到下昼嘅3点，港岛香格里拉大酒店对出嘅一段法院道东行会临时封闭噶，西行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喺九龙区，由而家至到去听日嘅下昼6点，尖东摩地道近住七咸道南交界嘅有部分嘅封路措施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田岭隧道大围出口、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This is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求姻缘， 揾姻缘石啦， 去韩国， 揾埋刘在石啦， 想知道全城嘅 hot topic 同埋增进自己嘅知识， 就梗系听住晨光第一线石镜泉嘅晨光大旧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至10， 崔杰彤、白元浩、雅欧、蔡敬文、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雇佣黑工属严重罪行，一经定罪可被判即时入狱。根据法例，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可行的步骤，确保求职者是合法被雇佣。除了检查身份证之外，雇主亦应该查问求职者，合理地推断他是否可以合法受雇，否则雇主是不能免责的。如有疑问，应致电入境处2824-1551。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二位，《动物世界》，作曲郭顶，作词主唱薛之谦。 别再惊慌，别让动物世界太假，我们该露出爪牙，相爱相杀，别再想更好的办法，优胜劣汰自天上吧，假装进化。想和动物有差，问几处高贵优雅，在人们腐烂的欲望下，兽性来不及抹杀，算了吧，懒得去挣扎。 FM 94.8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1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AM 621数码3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午2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2016年冬天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了。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ag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又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 啊。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64%。咁我哋晏啲12点半咧，我哋今日啦，轮到猜猜我是谁啦吓，大家准备你嘅电话啦，晏啲吓 ，OK。咁啊，讲起咧，即系你大家有冇试过嗰啲咩乐园去玩嘅？即系入投嗰啲叫做佢哋嘅硬币啦，跟住你玩游戏嗰啲乐园玩噶？ 有， 好复杂头先个句子，即系你有冇去乐园玩啫？ 乐园咯，即系讲紧唔系嗰啲主题公园嘅乐园啊，讲紧入钱嗰啲， 系啊，入钱嗰啲。 我记得我最细个，你好少啊， 我唔中意玩。 个咧一年一度咧系我爸爸嗰间公司咧会搞一个大 party 嘅，就 系 嗰阵时，而家呢个真系冇咗啦。以前系有米老鼠嘅主题乐，即系呢啲公园，唔系公园呢啲 乐园 玩噶嘛，两个都真系碌碌啊，系嘛， 咪咯， 系啦，好开心嘅，一年一次，跟住到嗰个接咗啦，跟住咧就会去喺太古城嗰、那个咩咩天地嗰度，令到大家好开心嗰度，跟住又有嗰啲过山车啦。好开心，有免费嘅代币你可以玩啦，又系爸爸一年一次，跟住咧除此之外咧，细个系呢个就系个回忆咯。跟住就冇噶啦，到而家我中意带人哋啲小朋友去玩咯。 因为咧，即系我自己都麻麻，同埋即系啲我啲细路仔当然中意啦。 嘥钱，我觉得真 系好嘥钱啊！即系抌钱落海啊！即系感觉啦吓，即系大人感觉啦。咁细蚊仔就系有得玩嘅，佢哋享受玩嘅过程咯。但系大人就会觉得，哎呀，每投一个币就好似啫， 真系好弊咯。 系啦， 你同玩许愿池掟龟系冇分别噶。 系啊，咪许愿池掟龟仲有个愿望，希望可以有得。 哦，你觉得有？你想中个大公仔咯？ 系啦，咁你但系譬如有啲大公仔又话抽到啫，有啲净系掹飞嘅啫嘛。 系啊， 即系掹飞嗰啲飞咧，跟住储埋唔知几多千万张。 最后咪换咯，真系好多张噶。 但系呢一其实 嗰时成日都有嗰啲桥段噶嘛，储到成卷咁样去换咧，恭喜你俾条香口胶你。 系啦系啦， 但系呢一啲通常都唔系小朋友噶，我 见 到 咧 好多系主父辈啦，有啲就系公公婆婆辈咧，真系咧好似好沉迷咁样咧，我入代币入代币入代币，跟住你见到下面咧真系噶，哇一条蛇咁样呕出嚟。 所以嗰个成语都系呢度嚟噶， 咩啊？水蛇春咁长， 坐以待毙。 系啦，因为今晚咧报章咧就做一个专访。就是讲紧咧，而家咧坊间咧都大大小小唔同呢啲乐园啊，即系呢啲乐园咧，即系要入硬币落去先可以 玩代币啦， 用啲代币啦，系啦，咁先玩到嘅。咁发现咧就话，而家呢啲乐园咧真系咧整整下咧，系好似俾咗啲主妇啦。公公婆婆咧進佔咗嘅， 嚇又唔好叫進佔， 係咪啊？ 冇辦法咧，邊有靚仔去嗰度玩咧？我自己打機唔開心。 即係咁係啦，即 係佢哋玩又冇問題啊，佢哋有俾錢噶嘛，咁啊，佢哋大人都可以有一個消遣啊娛樂咁噶。 係佢嚟而家咧就講緊咧話點解咁多咧？因為佢話好多啲家庭主婦、屋村主婦咧，佢哋即係年輕嘅時候就為家庭付出，湊大啲仔女，而家仔女大曬啦，係啦，佢冇咗佢童年，咁啊，但係咧啲仔女大曬之後咧， 又唔理佢喎。 咁佢啊即係已經冇乜工作。能力，因为佢一路都系做紧家庭主妇咧，就冇乜叫做即系学历出去做嘢啦。咁啊，变相就得闲冇嘢做，不如去娱乐下自己啦。咁咁，于是乎就流连喺呢啲地方咧，就搵一啲即系自己嘅自己钱咧，就去玩下咁 啊， 搵啲代币系啦，玩下玩下，冇紧要噶。 系咯， 但系原来玩下呢啲系会玩上瘾嘅， 都正常。 嗱，如果唔系点会睇到嗰啲一沓嗰啲飞掹晒出嚟 啊？ 但系问题系嗰啲飞都仲可以，因为佢即系储咗沓飞咧。因为真系都可以换领一啲家庭电品， 家庭电器嘅。 系。 咁啊，到系咪真系用嘅一件事啦？可能佢爱嚟换咗之后翻嚟换钱就唔出奇啦。咁、但系佢话而家咧坊间发现咧有一个嘅品牌嘅乐园咧，咁啊佢喺粉岭啦、沙田啦、屯门啦、观塘店咧，即系四间嘅分行啦，分行分店咧就怀疑咧佢哋有啲机咧有赌博嘅成分啊。 点样赌法？即系本身系部机器。 本身系嗰个游戏啦，系啊，但系仍有赌博嘅成分，咁你睇你自己感觉系咪啦？ 即系有赔率 噶，系啦，啱啊，嗱， 有 赔率，你只系谂下啦， 有少少， 点解有赌博咧？即系有赔率嘅呢个字眼出现噶嘛？佢话咧有一部机咧就系叫打鱼机咁啊，咁打鱼机咁啊谂下啦，咪入啲代币落去打啦，系打鱼机咁，咁啊打鱼机原来咧有中彩票嘅机会啦，同埋会赢大奖嘅机会嘅，咁啊。但系咧，亦都时间咧玩呢个打鱼机，有机会咧中呢个炸弹被击中嘅，即系佢个 game 里面啊，嗰个游戏里面成分啦咁。咁啊，如果遇到个炸弹一击中你嘅时候咧，可以扣晒你号喺张积分卡，因为佢有卡嘅，有张积分卡里面咧扣晒你积分卡，兼且同一时间咧会攞走即系炸埋你百几蚊嘅钱噶。喺几分钟里面咧，你冇晒啲积分啦，又冇晒百几蚊嘅钱。 即系你里边啲储值嘅面额会冇晒钱。 系啦，系啦，系啦，会有咁嘅机会。 系系系。 咁所以佢话咧， 如果系博到嘅话，佢会博到啲咩啊？ 博到可能又系唔系博到好多积分同好多钱啦。 可以玩多铺 咁样。我唔知嗱，佢又冇话博到有机会，佢话仲有中彩嘅机会同埋赢大奖啫。 哦。 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呢一张卡呢个游戏都已经有赌博成分。 即系呢只游戏咧，就唔系净系喺嗰个游戏里边有输赢。系会实际影响你咧金钱， 系啦系啦。 平时嗰啲咧，譬如你以前打街霸嗰啲咧，只不过你每入一铺，你入两蚊六蚊，就嗰铺就扣六蚊嘅啫。 系啦， 佢唔会扣咗你六蚊以外其他钱嘅。 知多就奖时间嘅啫嘛，系咪先？ 佢 打耐啲 啫 嘛，系啦。佢而家咧呢啲就系有奖有罚啦。咁另外咧，另一间嘅分店咧就有一个叫熊仔机。 熊仔啊， 有好买啦， 系啊，打鱼机都有熊仔机啦。熊仔机上面咧有啲咧即系个机上面咧贴住有啲好似赔率咁嘅符号。系啦，佢话咧估中边个波仔碌入去熊仔嗰个号码嗰度，即系譬如可能一开闸咁样，可能咧三号波咧就跌落去四号嘅熊仔嗰度咧，咁啊叫中奖啦。佢话中奖咧可以咧一赔十二嘅赔率噶。 咁然后佢会点俾钱你噶？ 嗱，佢系应该都系喺储喺个 积分卡 里边，系啦，佢应该唔会现兜兜咁样俾我。 呢个真系有赌博成分。我见到咧，如果系嗰个波咧碌嗰阵时咧，你会嗌嘅上三号，去三号熊仔嗰度，你会嗌嘅。 系啦，咁跟住咧，另外咧有个赛车啦，嗱，大家都玩啦，赛车啦，系咪？ 好正常啦。 咁啊，完咗个一分钟里面咪算咯，系咪？平时啲游戏就系咁啦。所以点解家长会感觉到好似赌钱落海啫？因为都好似冇乜嘢， 玩完就冇啦。 系玩完就冇啦。嗱，呢个唔会啦。 佢呢个做乜？真系送硬油俾你 嘅。呢个赛车机咧，佢会贴住拉彩金、台面分。 哇！ 嗱，拉彩金、台面分， 咁点 解？就估中啊！我谂佢系估中边架车赢噶嘛，跟住有彩金喺度咯。但系即系佢永远都唔会话有现金喺度，即系教授，因为咁样真系牵涉及赌博。 佢即系可能佢全部都系加咗增值喺你张卡度嗰种咁样系嘛？ 啊，系啦系啦，即系又输又有赢咁样咯。 系 咁就话呢样咧间接性咧就成为一啲咧即系家庭主妇里面咧我嚟即系赌博，即系有个赌博成分嘅。 我博啊， 系啊， 半餐饭啊，靠你赔咁样。 其实之前已经成日讲佢有只赛马机啦。 系， 嗰啲系打机中心里面嗰啲系嘛？ 打机游戏机中心， 游戏机中心 已经试过好耐， 真 系 好耐冇听过呢个名。 因为成十几年前咧，嗰阵时咧就因为都没落啦嘛，跟住就话咧佢哋为咗要做生意咧，就加咗好多新嘅噱头。 嗯， 其中一个咧就好似话嗰啲跑马机咧， 系啊系啊系啊， 啲人直情真系落注咁样噶嘛， 系啊， 因为佢系成张台。真系你系好似买紧里边啲马喺度跑啊咁样嗰啲咧，应该都系同佢嗰张卡有关嘅。 系啦，即系又要增值啊，又要扣分啊，成咯。咁佢话呢啲咧，其实系一个法律罅嚟噶。 系， 因为所以家庭主妇咧冇乜嘢做，咪喺里面储分啊，跟住又换钱啦。佢话里面咧试过咧有个阿婆啊，即系个婆婆咧，因为佢喺度流连啊嘛。咁啊，佢记者谂住行去玩嘅时候咧，那个婆婆话。未玩呢部机啊，输死你啊，咁样。 即系里边真系赌钱 啊！阿婆讲咩啊？佢话我试过一分钟输咗500蚊啊，咁一个礼拜输6000啊，咁。 哇 哇，一分钟500啊！ 佢过大海嗰个啦， 我想讲过大海咧，都有你嗰啲赌场咧，都有阿豪仔头先讲嗰部跑马机， 系咪都有？ 我有见过，但系点玩我就唔识，未玩。 系啊，我谂都系咁样落注 嘅。系喎系喎，娱乐场所里面啊，嗬。佢话咧，亦都佢话咧，因为有个叫做东华三院咧，嗰、那个叫做 平和赌 房， 大赌意思 系啦，解赌意思系嘛？解赌意思咧，佢话试过。 你好熟啊，你袋住我 number。 接收过一啲电话求助，佢话咧接过呢啲 case 咧，就系讲紧咧60几岁个婆婆咧， 就 因为太沉迷呢类型嘅游戏机啊，佢话咧几个月里面咧输咗40000多元啊，几个月输咗40000多元，所以佢话我唔得啊，我真系不能自拔啦，咁所以佢求救啊。 其实佢赢咗有啲咩着数？ 系我就好想， 我谂就系奖翻啲免金喺度积分啊，即 系 可能继续可以玩落去咯。 但阿婆换个公仔又有咩？ 佢应该唔系换。 公仔 啊，应该真系话你，譬如你将积分卡100元咧，咁可能你赢咗咪又变200元咯，你可以继续玩落去咯， 哦、 可能系咁 嘅 啫。 系啊，唔可以攞翻钱出嚟嘅，可能系咪咧？嗬， 应该都唔得。 即系我哋 应该都系换奖品之类嘅嘢，如果唔系换翻钱嘅，另外一件事。 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个咧，20几岁嘅年轻人咧，又系啦，一入去玩咧，佢话佢初初以为咧系即系游戏机中心，即系玩下啫嘛，咁啊入下，佢点知咧佢越玩越沉迷，因为唔忿气输啊。咁所以咧就因为唔忿气输，佢话试过啦，半年里面即系输咗几钱啊？ 20000。 哇！半年输咗20000啊！佢跟住咧仲要亏空公款，佢仲要亏空公款攞咗公司钱嚟填债啊！ 哎呀，你入到贼， 系 监、 啊、 狱都俾人笑啦！ 但 你衰咩？你我衰打机咁样真系， 唔系啊！就系、是、我觉得嗰个尴尬嘅位置系咧，其实。呢啲朋友好似真係少少有毒癮咁樣， 佢 哋 佢就係想 制止唔到啊！ 唔係其實即係賭癮啫嘛， 係 啊， 賭癮。 因為其實呢個點輸嘅話，你唔會俾人哋喺澳門夾住翻過嚟，你要還幾多錢？冇得借大耳窿 啊 嘛，亦都冇得用信用卡去透支一啲錢噶。其實你個褲袋有幾多，你攞幾多錢？ 又唔係喎，如果咧呢門生意搞得成嘅話咧，可能就係嗰啲搭卡仔啊，唔係搭馬仔啦。喂！周转不灵啊！不如借我呢张卡用啦。 我想话系有喺度， 实有啦，喂，一定会有 噶啦。即系搭卡仔啊！佢话咧，职场咧记者话有个搭卡，唔系佢， 唔系咁人哋澳门嗰啲筹码就搭马仔，呢边玩卡咁咪搭卡仔咯。 佢即系有个搭卡仔嘅人咧喺度咧，话得过嚟啦，我同你攞个读卡器同你转啲积分俾你一个咁样 啊。系啊，其实真系等于赌博嘅啫嘛， 咁直情系赌场嚟噶。 系啊， 成个结构同我哋澳门啊拉斯维加斯嗰啲见都冇分别噶。 模式似咯，但系佢就即系啦。 唔系，只不过唔用 pair 牌啫嘛，佢变咗打机咯。 系啦。 咁如果我作为一个赌徒嘅话咧，我宁愿去机铺啦。 点解啊？ 喂，好似都安啲啊！你唔发觉我去过一次澳门咧，我都唔知道玩乜，大家一齐喺度有边有边有边， 系啊， 个欢愉快感得几秒嘅啫，跟住冇噶啦。 系啊，而家佢都可以打下鱼。 喂，我都打下鱼啊！ 俾人炸爆你嘅， 系一样。你喺嗰度俾人爆咗个装都系爆噶。 啊，都系 我呢度抵玩好多，我玩成分钟，可能 起码我入呢啲乐园，我叫做乐园啦， 系 我唔系叫赌场咁，但 系 里面原来牵涉到呢 度，唔得噶，系啦， 真系啊！ 我谂而家佢点解要曝光咧？因为你而家就话啲成年人入去固然已经系衰啦，佢又有赌博成分，但系佢个牌又冇咩赌博牌噶嘛， 系啊，所以咪话法律罅咯。佢话咧过往咧嘅已经咧有三过去三年啦，已经排有几十几个投诉咧喺呢啲咁嘅乐园，所谓乐。乐园里面咧，佢已经有几间咧，已经被吊销牌照噶啦，因为佢已经涉及赌博啊嘛。 如果我小鹏嘅入到去嘅话，咁啊大件事啦，无端端个僆仔打机俾人夹住翻学校咁样，系啊，咁点算啊？就系因为做咩打鱼？ 喂， 你同阿妈讲，阿妈都唔知道你讲乜啦，真系。 喂，各位仔女啊，得闲问下你阿妈近排去边度玩啊？佢话去啲乐园玩，叫佢唔好去啦。 哦，如果你阿妈电话度不停讲啲咩鱼佬啊、打鱼 啊、 炸爆咗啊、仔啊嗰啲 啊、赛车啊， 危险啊，危险啊！ 终结的一刹，听夜空的消失，惊怕但无力挣扎，同你相爱相亲过，哪料都是场祸，方知错问谁令当初，那么疯癫过，那么珍惜过，那么懂得在最终，你竟抛低我，成我孤单 让我早知错，一生再度过。就算早知错，也必须这样过。 丰收快活人。 最近在香港， 我看到你开咪之前自己偷笑了一下。 是啊，我想说最近在香港是举行一件盛事，大家知不知道？ 喂，你不要只讲一件盛事啊，讲什么类型的什么范畴啊。 喂， 庆祝回归亚洲年已经开始了很久了。 什么日日都有盛事 啊？日日都有盛事啊。 那真是证明这件盛事大家不知道咯。 怎么会啫？ 是不是？ 是什么来的？国际性的。 香港自己搞的，还要这样。有单嘢用咗3400万嚟做宣传推广㗎喎。 哦，咁你讲下系咩先。 呢单城市可能 我知我 3400万啊。 嗱咁嘅我知嘅。咁、 哦、 但係呢有冇参与呢？我又好似冇参与到。 你起码知啊。 我知啊。 哎呀我唔知。 哇大佬3000几万嚟知呢、這个搞緊呢个活动喎、啊。 我真 係奢侈啊。 我真係唔知道你哋讲緊咩，究竟系咩事呢、 啊、你知唔知原来有港运会啊。 嗯， 港运会 唔系水运会，唔系陆运会， 系啦， 香港嘅 运动会啊。 哦，咁呢3400万咧，一定我系领唔到少少噶，我完全唔知有呢件事。 冇错，系已经举行紧噶啦。 系俾咩人参加噶？ 香港 啲运动员咯， 所有 香港嘅运动员 系 嗰名叫港运会。 哦， 就系咁嘅意思。 其实咁嘅佢咧有宣传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多数咧都系俾啲我大人嗰个区别我唔知啊，因为咧阿仔阿女啦都读。紧中学啦，咁佢其实学校咧，咪喺嗰个叫做啊，我都唔记得咗我啲资料来源喺边度啦。总之系有啲宣传单张系叫你啲有兴趣参加区里面任何嘅一种运动，你都可以欢迎嚟参加我哋一个运动会嘅宣传啊。 呢个又系港运会啊？头先豪仔话俾香港运动员嘅， 唔单止香港运动员噶， 佢系咩啊？咪就运动员咯，香港嘅咯。 即系任何市民都可以去參加 成为一个运动员，即系唔系专业运动员，唔系 系啊，即系只系 唔系 香港咯， 系啦， 系啦，就唔系话有咩其他国家嗰啲人参加 嘅，你我他都可以去参加嘅， 系啦，咁只系讲紧香港，咁原来咧其实都已经去到第六届噶啦，但系咧我都觉得大乡里，其实我都唔知原来港运会咧，唔系系俾边啲资格嘅人参加， 我都想知下咁样， 系啊， 系只要你有兴趣想去参加，你就可以去参加咯。当然啦，你唔跑得嘅，你走去即系你。你又 唔好 去跑 啦！ 嗱，你譬如你好而家啲细蚊仔， 可唔可以咁样噶？ 你啲细蚊仔好多嗰啲十项 全能噶嘛？都可以参加嘅， 游水啊、跑步、田径啊，譬如跳高、跳远嗰啲都有噶。 系啊， 羽毛球啊、篮球、足球啊， 如果小朋友都学生都可以参加，理应应该系一个盛事嚟噶。有边一个家长，有边一个嘅学校唔想自己啲学生攞奖啊？ 其实应该有好多人都参加。 嗱，咁样啦，佢咧分开咧，我逐格嚟啊，其实真系唔系好熟。佢、 哦、 咧分开咧有奖牌榜啦，我哋平时睇嗰啲奖牌榜咧系写住日本啊、中国啊、美国啊咁样嗰啲噶嘛。 佢而家写唔同区份。 佢寫咩呢？大埔、元朗、九龍城啦、油尖旺啦、東區啦、屯門啦、中西區啦、黃大仙啦， 因為十八區㗎。 暫時而家排第一嘅金牌領先嘅大埔區、 哦，恭喜曬，恭喜曬！ 冇錯， 有啲咩比賽㗎咁樣？ 哦，有田徑啦、羽毛球啦、籃球啦、五人足球啦、游水啦、乒乓啦、網球啦、排球啦、輪椅籃球挑戰賽啦、智障人士游泳邀請賽啦，即其實咧一啲大型運動比賽裏邊嘅項目咧，佢、都係有嘅。 有嘅有嘅，其實佢係應該喺嗰啲橫額咧，即係譬如區或者即係貼喺街啦，喺佢個區裏面村，你有留意就會見到。 但係好陰功嘅地方咧，就係、是、譬如今日咧報紙有影到啦，第六屆嘅呢一個港運會啦，3400万嘅宣傳啦、推廣啦、籌備啦，咁咧其實就會喺上個月底已經開咗幕噶啦。暫時咧就淨係得六分一嘅入座率。佢影住咧，譬如话有一场咧系网球比赛嚟嘅， 系啊，好睇啊， 系啦，哇，球正球同多个观众， 哦， 系啦，阴公吉到咧，礼拜日有一个游泳 飞嘅，我想问， 应该唔使 噶，唔使噶，唔使噶， 哎呀，咁啊真系好阴公，啲运动员啊，好阴公， 好多人系唔知嘅，原来佢话就算咧破咗大会纪录，佢话咧原来咧有一场游泳比赛咧系破咗可能港运会嘅大会纪录咧，个现场系唔会有任何欢呼声嘅，系冇嘅，因为佢话咧 根本就冇人， 佢话现场系咩人咧？就系得运动员嘅家人啦、记者啦、教练啦，系冇乜人知嘅。系啦，咁你影住几个场馆里面全部都系一啲唔相关嘅人士，咁你话啦，呢个港运会点玩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立法会调查特首梁振英 UGL 事件嘅文件被揭发遭特首修改。本身系资深大律师嘅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喺本台节目话：，从法律角度睇，修订文件后，梁振英并冇着数，因为文件中原本提到嘅调查范围太广阔，有关修订只系将调查范围更聚焦，系法律界相当惯常嘅做法。至於立法會調查 UGL 事件的專責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就事件致歉，湯家驊認為周浩鼎就事件辭去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是唯一解決方法，才能夠釋除公眾疑慮。立法會公務小組繼續審議啟德體育園大約319億的工程撥款申請。民政事务局常任秘书长冯程淑仪表示，当局曾经考虑九个建造模式，但部分方案需要投资者负担成本或者会有超支的风险，对政府不利。而设计、兴建及营运的建造模式中，政府控制度高而且较低财务风险，是最适合香港情况的模式。在北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义志表示，国家的青年发展规划中包含要加强内地和港澳青年的交流活动。他没有正面回应共青团会不会在香港成立支部。秦义志又说，要将互联网作为青年思想教育的重要阵地，强调党管青年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要引导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尝试修补关系，两人都形容两国关系牢固。美国最近决定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力量提供武器装备打击伊斯兰国，令美土关系紧张。土耳其认为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分子和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关系密切。埃尔多安强调不会接受库尔德武装力量或他们的政治分支在区内活动。他表示希望这一次会谈能够为两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特朗普又说，美方支持土耳其打击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在内的恐怖组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接近周末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68点，跌67点，成交金额39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10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65点升18点。跟着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9.6升8毫，瑞星科技91.45升1.85，恒生 H 股104.4跌5毫，汇丰控股68.35跌6.5，中国银行3.91冇起跌，工商银行5.12跌2仙，港交所197.2升5毫，友邦保险54.65跌5.5，盈富基金25.5跌1毫，中国平安46.55跌3.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89，日元112.47，瑞士法郎0.983，澳元0.742，加元1.36，新西兰元0.69，人民币6.888，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9,807点，跌111点。港金现价报11,568蚊，升88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242.91美元。卖出1,24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太阳计划2017当自强。 Hello， 我是 JW 黄浩儿。我觉得 DJ 最犀利的咧，就是喺佢要做嘢，可能嗰一个钟或两个钟入面系不停咁样讲嘢，但又唔闷噶，但又会识好多嘢啦，跟住又好好急才啦，所以我真系好佩服全部 DJ 嘅。 立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参加太阳学堂 DJ 训练班啦！ 截止日期就到啦，唔好等，快啲报名啦！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嘅新词语，叫轮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轮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轮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轮舍第一计划。 I'm your friend, I'm your lover. 吓，唔系啩？ 嘿，佢唔系讲你啊，系讲我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黄宝恩， 手下留情。 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唔止魔鬼好听，都系在细节。 这首歌的 production 做了好几个月了，播音录了几百条 tracks， 编曲方面做了五个 arrangement， 这么多期间也都不断修改。It's a cold world, guess I gotta deal with it. You like the only girl who could be my Juliet, but this ain't no Hollywood. It's all good. Honestly, by 3 a.m. goodbye. 所以一首歌好听咧，唔单止系在于 vocal 噶，原来好多嘢都系在细节。自己填词有陈永谦 ，rap 嘅部分咧有 Go Style， 编曲又有 Suki Hatano， 监制舒文，上榜四星期日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 ，Aga 3AM。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嘟嘟嘟嘟嘟嘟，猜猜我是谁？ 现在又嚟啦！ 系我头先仲以为今日咧又系呢个一家大细嗰啲啦。 风骚外家人，下个礼拜三就有风骚外家人，今个礼拜我哋就有啊！猜猜我是谁？ 我哋咧即系每逢星期三呢个时间咧，就会隔个礼拜咧就会做呢样嘢嘅。 由于冇办法啦，我啱啱先记得原来有呢个环节咧。 咁你作唔切 我作唔切新闻，我求其揾咗单真嘅新闻讲。 好，咁你讲一单真嘅新闻俾大家听下，信唔信你啦？ 系我呢单系真噶。 好，好就系真。 嗱，我先讲先啦，咁咧你知啦，保险咧就古灵精怪咧，冇咩都有啲噶嘛。 嗯， 之前咧我哋有啲譬如话试过话喺高尔夫球场度，如果你一杆入洞咧。咁都有得赔㗎嘛。 係咩赔俾边个 试过啊係啊係啊係啊一 杆 喎 讲。係啊一杆入洞嘅话因为呢原来你要万岁嘅。 係啊。 咁呢你就有得买呢个保险呢就话哎公喺你赔俾你。 如果我真係一杆入洞呢我係啦跟住保险就 会。我就譬如话赔唔知几万俾你呢就方便你万岁俾全场咁样嘅。 咁 OK 喎。 係啊首先会有啲咁嘅嘢啦。咁所以证明呢保险系无奇不有嘅。咁呢我作唔切呢我唯有即刻上网睇呢所以呢都係真㗎吓。咁我见到呢大陆呢推出咗呢个呢最新嘅奇特保险。 嗯。 见死抢救系列保险。 係。 咩叫见死抢救系列呢 即係如果你垂死嘅时候仲有人嚟打劫你个银包啊抢你条金链啊。 你会救佢啊。 唔係啊係你会救佢啊。因为因应国情呢嗱其实咁样嘅昨日有一个新闻呢就係话有个学生晕咗喺大陆嘅街头度。 係。 咁跟住呢有个护士呢然后即刻呢就同佢做人工呼吸。咁当时好多人围观呢影佢相。咁然后呢就话哇点解你咁勇敢嘅你知啦我哋成日都会俾人哋即系讹诈㗎嘛即系惊会俾人屈钱呢。开头就好多人就话啦呢个护士真系呢人间天使佢又有医术又有人心又唔怕呢俾人屈钱咁样。咁点知呢事后啊就有个保险公司走出嚟呢佢就话啦其实呢大家就误会咗啦佢固然系有呢、這个医心有呢个医术。 好人嚟嘅。 但系因为佢买咗本公司嘅保险所以呢就无后顾之忧。呢、 嗯、 一、這个呢就叫做呢见死急救嘅保险系列呢佢就包呢就系话如果你喺街头嗰度，你去救人，事后俾人哋讹诈屈你钱嘅话咧，公司会赔俾你嘅。 啊， 咁但系佢话要符合几个条件嘅，第一咧就系请你都要喺咧嗰条街咧系有五人或以上做见证嘅， 即系有目击嘅证人。 系、嗯、啦，你话喺后巷度咧，个本公司就唔赔嘅。 要有啲条件嘅限制嘅。 系啦，佢话要有人见到咁样嘅，同埋第二咧。佢话你要喺去抢救呢一个叫做老人家或者病人之前呢你係要先讲嗰啲免责声明嘅。係啦我而家嚟救你请你哋全部做证係我而家嚟救你。佢话呢你起码要讲一次咁呢、 啊、 你先至可以有嗰种叫做免责声明。佢话呢个法律。 符合条件。 係啦佢话呢个法律概念似咩呢就係似嗰啲呢小心地滑嗰个牌。 啊 即係你有摊水喺度你冇呢个牌呢扇低人嘅话呢你呀你呀真係赔死咁滞啦。咁但係佢话如果你动咗喺度呢唔係话唔使赔呀。咁但係听嗰啲业界嗰啲讲呢通常就有得咬嘛就我提咗你㗎喇喎。係呀但唔代表你动咗个牌你就可以扇到人摊摊腰。 就冇事嘅都。 係啦总之佢而家呢就话推出呢个见死抢救嘅保险系列呢就话嗰个护士就咁啱买咗。咁、 啊、 然后呢佢就去急救佢话呢佢唔驚㗎佢话假设原来嗰人呢醒咗之后呢屈佢钱嘅话呢由于佢符合咗头先嗰两样嘢多过五个人喺条街度同埋佢已经讲咗话我现在来救你啦你不是我搞的我现在来救你啊咁样呢佢话、 嗯、 有啲咩事呢保险公司都会赔俾佢嘅。好啦呢、啊、个就係我睇到嘅新聞。 曾志豪呢就话呢个新聞係真嘅。 係呀、啊、你哋话呢 我觉得係真嘅。 係真嘅。 因为大陆无奇不有。 唔係係因为呢佢通常呢讲假嘅新聞呢佢乱咁作呢佢讲得流利啲。我觉得呢一个呢我唔係好知佢讲㗎嘛所以我觉得呢个係真 的。我觉得咁详细都唔知我 讲。你头先你话唔係好够时间㗎嘛。 我咪即刻唯有就睇多一单囉冇办法真 係。所以我觉得係真嘅、 啊。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啊曾志豪嗰单係真嘅。我单都係真嘅。 啊好啊点解係真嘅。 好难搞諗假嘢嘅。咁呢话说日本呢 有一个。唔好成日抄我啲理由 喎。因为日本呢係有一个咧不明文规定，大家有浸过温泉啦， 有， 系过往咧大家都一起浸得嘅，但系咧豪仔咧有段时间唔浸得啦， 啊， 哦，系啦， 有纹身嘅朋友就唔心得啦。 系啦，系啦，纹身猎人 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佢日本人咧，觉得咧，即系 帮会， 因为咧系啦，有纹身嘅朋友咧，都系黑道嘅朋友， 系 黑道分子咧，成日都搞事嘅，又饮醉酒又搞事啊，整掹晒所有嘢啦。咁所以咧，系佢话大有多数咧有六成嘅公共浴场咧。即係有啲公共㗎嘛，即係嗰啲温泉啊嗰啲地方呢都借住佢哋幫襯嘅。咁由於大有好多外國人呢就冇呢個温泉而嚟喎。而有好多個外國人你知㗎佢係咪都有紋身，即係好多都有紋身，即係少少圖案都有㗎嘛。咁呢就成日都激嬲啲外國遊客啦。 因為唔俾入。 係啦，因為唔俾入啦。 山長水遠嚟到唔知道你哋嘅文化係咁樣。係 啦係啦。咁由於呢即係咁樣啦，即係太多啲爭拗啦，咁你又少咗呢個收入㗎嘛，係咪？咁呢佢有一段時間諗住開放。你哋有纹身入得嚟， 系 你唔该帮我贴住你个纹身嘅先， 我 OK 啦， 搵个胶纸黐住佢，咁你入去啦咁。 有啲好大个嗰啲咁啊，成身黐晒胶纸， 着鲨鱼衣啊，着鲨鱼衣啊， 系啦。咁啊，而家咧喺月年头咧正式话。好啦，我都唔想再冇 啊！年头啊， 年头 哦，都办嘢喎。 今年年头佢话、哦、好啦，我哋正式开放啦， 开放， 所以有纹身嘅朋友，我哋都欢迎入嚟啦。 OK， 系啦，呢个新闻系真嘅。 我都睇过啊，系、哦、真噶， 系啊， 我睇过，我哋节目好似有讲过添啦， 冇啊，冇讲过， 你唔会咁回收啊嘛？ 咩啊？我节目讲过冇讲过？ 呢句就试下你嘅啫， 冇咩？ 嗱，但我系真嘅， 因为你放假嗰阵时候，我哋同阿翠讲咗噶咯， 呢个新闻年头噶， 唔系咯？咁咪啱囉，你放假嗰 轮， 佢意思我哋系唔会讲几个月之前嘅新闻嘅，打钱系会噶嘛？ 唔系，依家讲紧啲新闻啫嘛。 唔系，嗱， 我上网同温听过晒你哋噶啦，你系冇讲过呢单新闻。 咁犀利，讲到呢一点，嗱，但系呢一单新闻我好似有睇过。 你话真 嘅，所以我都信系真嘅。 系啦， 我唔信 吓。 我唔信， 但其实我最搞笑系我明明有睇过，但我听到佢讲，我反而觉得我唔信自己。 我唔信真系，唔系咯？呢啲风俗佢唔可以临乱改噶嘛？ 咩噶？但系由于要吸引啲个，头先我讲到， 等于成日话佢哋嗰啲风俗事业成日都话唔招呼日本以外嘅人噶嘛？ 系咯，大家又好想为港真光、啊， 但系佢赚钱、 啊。我唔信，日本有志气噶嘛？ 但系佢都要钱、啊。 以前明明就系得小白先可以帮衬嘅啫嘛， 而家 连我都去得啦， 可以啦， 系啦，系啦。 点解要有个套嘅？ 小白兔咯， 哦， 系啊，系啊， 跳下跳下嗰啲， 哦，咁样，我唔信， 信， 我信啊，田，好， 好啊， 到我嗰单啦， 真系真嘅吓， 好，两位有冇曾经试过？ 冇， 一定啊，又未必嗱，女仔可能会多啲， 好啊， 想拥有一个城堡咧， 冇， 成为一个堡主，我讲紧欧洲嗰啲啊，即系以前 有，我而家有， 你而家有， 以前都冇， 想咁我话俾你知， 以前系屋企里面自己砌 lego 就砌到有 嘅，系，我讲嘅即系一个城堡，有围墙啊，好似 Lord of the Ring 啊，即系嗰啲咧， 有尖顶嘅，有啲砖嗰啲嘅， 好多唔知几多间房嘅， 系 100万， 阿田 唔使100000， 零蚊， 飞 云。机会嚟啦， 系， 仲要喺意大利，想唔想拥有？ 意大利零蚊， 意大利零蚊，你可以得到一个城堡。话说就系咁样嘅，当地嘅政府咧就见到咧，其实有几多唔同嘅古堡啦、城堡啦，都吉咗喺度嘅。咁啊，日久失修，佢哋如果要自己去料理嘅话，又要好多钱咁样噶嘛。佢而家咧就发出一条新嘅规则， 我送俾你，你帮我去即系维修得噶。 系啦，嗱，仲有少少条件嘅，边个写个好嘅计划书都得。你要谂下咧，我可以免费咁样将个城堡送咗俾你， 系 无条件嘅。但你咧就要令到呢一个地方，可能你要改建部分嘅地方，成为可能是一间餐厅， 系 一个咧可能是一个 spa， 或者一个咧可以令到周围成为一个小小嘅旅游点。 哦，前仆后继 经过嘅话咧，咁佢都会特别去呢一个地方度睇下。 系 明本身呢啲古堡城堡咧系有一个吸引力噶嘛。 吓， 佢而家就俾你咁样做啦吓。 系 送俾你，但你要帮我手令到呢个地方部分嘅地方系有吸引力嘅，吸引到游客嘅。 知唔知呢啲叫咩啊？佢出街，你出餐厅。 系咯， 咁佢就话喂，但你可以真系特地俾咗你，成个古堡俾咗你。 如果我真系想做生意嘅，我就系想搵地方啫嘛。咁你有个地方仲可以咧，即系 呢单我睇过啊。 啊，系啊， 真 呢单新闻真嘅。 几时嘅先呢一单？ 系啊，我哋三个都懒。 之前真系睇过啊。 系嗱，好，我话我单系真嘅。 真嘅。我都信 信啦， 三单都系真嘅咯， 系啊， 哎呀，今日咁样嘅，三个都懒， 系三个都懒，真 真系 啊 ，OK， 嗱，1877388，你可以打嚟讲下嘅，豪仔就话咧，大陆推出呢个咧见死救人啊，你就有个保险，买咗就唔使惊俾人屈钱， 嗯， 阿天咧就讲咧， 系啦，日本嘅温泉系啦，以前咧唔开放俾有刺身刺青嘅朋友， 好冇啊，阿姐。 刺青啊，即系纹身啊。 你想你想纹咩刺身啊？我想要三文鱼啊！呢条就系三文鱼刺身啊！ 我谂最难纹应该系海胆， 海胆刺身。 咁而家佢为咗 我哋单新聞原来系调转咗嘅，你有刺身多入嚟浸温泉， 唔系啊，跟住咧就而家开放宽啦，佢话有纹身嘅朋友都可以去浸温泉啦， 但有刺身都唔入得， 公浴室啊，讲紧啊 吓。OK， 阿祖嗰个咧就话喺意大利啊，佢哋新嘅法例咧就系话有好多唔同嘅城堡古堡免费送俾你啊，写个好嘅计划书咧，点样将部分嘅地方改建成为一个餐厅啊，或者一个旅游点，咁就免费送俾你。 电话号码87238，猜猜。我是谁？ 系啊， 你嗰单输硬啦，你刺身点赢啊？ 刺青啊，系啊，去温泉啊，浸温泉啊。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What's that? 但愿没什么拉扯与纠缠，故事维持不变。但是近日竟心去到失眠。我们无法逃避这共勉，只怕心里真的想与你回到最爱当天，只怕心里真的想回头停留你身边，可惜一不小心拉断爱情线，相恋已变成冷笑片，怎么饰演都不够自然。 It's three a.m. in the morning and I don't know how I will tell you something. Yo, 点啊？ 我都未啊！我都未一个病患，成日都饮唔到冻嘢嘅，话买个雪巴几好补。 咁俾我哋都系听下听众嘅电话啦，好唔好问下啫？ 我就系问你送俾我啊！ 见啫，真系。电话号码87238，猜猜我是谁？你系边个 ？Hello, Joanne 系咪？ 系。 早晨啊 ，Joanne。 点啊点啊点啊？边个真边个假知？ 三个都系假嘅， 三个都唔熟，我哋三个都话真 系咩？你由豪仔嗰单讲起先啦，点解啊？ 讲下早嗰个先啦。 有好啦，好啦，好啦。 就应该冇咁即系 咁大只鸽乸， 咁大个城堡随街跳。 系 系啦系啦，咁所以就应该九成即系都系假嘅。 九成系假嘅，系、哦。但人人出街你出餐厅嘅，又要。 嗱，我话成，我话 100% 都系真嘅。 好啦好啦， 好。 阿祖咧， 阿 田 咧， 唔 系系啦。咁阿田嗰个咧，入文化里边咧，佢就好好保护自己嗰个观念好强嘅，咁所以唔会为咗咁嘅钱咧而改变呢啲例咯。 我有时啲嘢都会失手噶，即系佢冇理由向现实低头，系啊，佢冇向现实低头噶嘛，啱唔啱？ 咁系呢个浸汤泉呢、這个呢、這个系佢哋好传统嘅文化，应该唔会咁轻易改嘅。 但佢俾人哋带刺身入去都 OK 啊。 咁啊，豪仔嗰单咧，你又觉得豪仔讲大话？ 咁啊，豪仔个咧，即系喺大陆嗰度咧，即系成日呢啲咁样蒙骗嘅手法已经好流行，已经即系唔会咁样赔法啦，觉得 佢更加流行先要买保险嚟赔啊嘛， 好难击破佢啊嘛， 咁好难击破， 那保险公司就会即系好那個、 損失慘重啊！係 啦， 係 啦。 哦， 好有分析啊，做 Angel 係啊，你唔驚你今日打個電話上嚟冇禮物翻去咩？ 啊，禮物我哋就冇有噶啦。 係啦，我哋有 相啊嘛， 有我哋三個嘅簽名相啊，可以 我哋禮物嚟 啦。 喂，你點都撞啱個有係真嘅啦，喂啊！ 又唔好咁講，我哋中意咁揀啊嘛，係 啊，我信啊，做 Angel 嘅選擇， 三個都係假嘅。 好，睇你 祝你好啊，祝你好啊。 講個真嘅都得，係啊，好啦。 做咩啫？ 做咩啫？你都唔知我哋兩個係真定假 啦？咁我希望我知自己個係咩啊？ 你知自己咩？你都唔知㗎。 好啦， 下一個聽眾 ，Hello， 你係 女生係咪啊？ 誒，姓女嘅係。 Hello， 女生你好。 聽講 你好，阿祖啊。 係。 系阿祖，你嗰个系假嘅。 啊，点解唔信我啊？ 点解 咧？真噶，我话 系。 我唔信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唔系喎，佢出人哋出豉油，你出鸡嘅多嘢。 我哋要做啲嘢 嘅 喎。 唔会噶，呢、這个世界上冇咁好嘅。 唔系意大利讲、啊、紧。 意大利都有衰人。 一定唔会， 一定唔会。O K， 阿豪仔嗰个真嘅， 真嘅，点解？ 系阿同埋阿田嗰个都系真嘅。 哦，点解？有冇原因？ 豪仔上埋網剩咧，嗰啲咧，我聽佢咁樣咧，應該都唔會係有講假嘅。 哦，你係信我啫，主要係我話我上網你又睇到。 信你 嘅 咋？ 你信我嘅。 阿田嗰個咧，因為咧，日本咧都好似頭先嗰位小姐講咧，佢好保護自己國家，即係唔會話 所以唔信佢。 啊， 唔係喎，我而家話佢開放俾有刺身。有纹身嘅人啊！ 你唔好再嚟啦，大佬啊！有刺身， 有纹身嘅人入去喎、 啊。你边间寿司铺赞助啊？而家 我将纹身 到我有幽门螺旋菌啊！ 我系将纹身同刺青嘅入一 只。总之阿祖嗰个假嘅，你阿豪仔同阿田两个系真嘅。 好啦， 我就咁样判断啦，因为咧。 好 因为日本真 系 唔会系， 好啊，我乱咗佢，好啦好啦， 佢其实应该搞唔顺 嘅，好啦好啦， 唔好嘥时间啦， 好啦好啦， 拜拜，多谢晒女生， 系 最衰你条刺身，搞到女生都乱咗，总之就买阿祖系假噶啦， 系咯，信我啦，不如喂嚟啊嚟啊，听下个电话嚟啊嚟嚟啊， 我信你噶，其他唔信 啊，君 阿君 系 hello， 系 系啊， 好嚟啊。 阿豪仔同阿祖嘅都系假嘅。 O、okay, K， 豪仔同阿祖系假嘅， 阿田就系真噶啦，系咪？ 祖系假嘅。 好，点解 真嘅？ 解说，你信阿田系咪？ 系。 点解？ 都系经济关系啦。本身而家日本经济都系比较差啲，咁应该要改啲，咁有翻啲收入啦，希望。 啊，分析得几好啊！ 系啊，好多外国游客都有即系少少纹身噶嘛，咁佢唔俾人入去，系咯， 系咯， 系咯，咁所以 咁、哦、好啦、 啊，好啊好啊， 佢、 啊啊、 连刺身都调转嚟讲， 其实阿田好惊，佢唔够胆再讲这单新闻，我哋都唔好俾佢讲啦。 咁阿祖咧，阿祖咧， 阿祖哥要搞咁多嘢，我惊分钟仲贵过买个城堡喎。 系啊，所以其实佢政府咪谂啲缩数咯， 应该就唔会咯。你咁俾完之后，啲人都要谂计够条数先噶嘛。 啊吓，嗱，总 会咁样去做嘅。 唔、okay、信我好啦， 豪仔 咧， 豪仔 咧，点解又觉得假？ 豪仔，你要。佢话有条例要有五个人去做见证，搵边度搵五个人？ 系呢度我都觉得系嘅假的。 唔系喎，你条街有多五个人，你先可以咯。 佢肯做见证喎、 啊。但系证明咧， 系啊， 比较难啲。要搞完一日一大轮嘢之后，分钟可能仲赔唔到添。 系啊，保险公司唔会输俾你噶嘛，系咪先？ 应该都唔会做呢咁嘅嘢。 所以假嘅。 O、okay, K， 好啦，睇下你中唔中咯。好 好， 拜拜， 祝你好运啊，阿君。 好啦，下一位听众 ，Hello， 猜猜我是谁？你系 阿西啊，阿西。 系阿西， 你好， 点阿西？ 系啊， 系，我觉得阿豪仔嗰个唔啱嘅， 系唔啱 嘅， 唔啱我假嘅，其他咧， 阿片同阿祖系啱嘅， 系 先讲我先啦， 专人支持你嘅， 好啦，讲我点解系假嘅？ 阿豪仔嗰个咧冇保险公司讲两句咧，就话肯赔嘅，五个人咁多嘅证人咧，冇人咁得闲啊， 所以咪唔使赔咯， 国家都唔得闲，咁又三唔识七， 边 个 国家都唔得闲， 唔系咁，所以咪唔使赔咯，保险公司冇死错人噶，系咪？ 冇人咁得闲做咁多呢啲咁无聊嘢咁 样，阿勇维都话唔啱啊！真系呢个世界， 好紧要。咁阿田咧，你信阿田话田系真嘅系咪？ 阿田咧，因为咧日本嗰啲黑帮咧唔系咁嘢少嘅。即系咧，你唔俾佢入咧，佢单嚟搞事咧，你仲所以冇人俾，即系俾佢入。 但系问题讲紧公众嗰啲叫做诶温泉， 从来都唔俾嘅，我哋传统嚟嘅。 佢哋特登黑帮，我自己有啦。 社会变咗噶啦， 变 咗黑白白黑咁样。 系啊，越嚟越惊嗰啲。咁阿祖咧，点解你信我啊？得你信我就祸晒。 阿祖啊，你而家信阿祖啊？ 得你信我就系啊。 因为意大利好穷嘅，其实政府 系咯， 佢真系冇钱整嗰啲维修噶啦。如果有人肯帮佢制，即系肯帮佢维修啊，咁样咧，即系帮佢搞埋呢个旅游业咧，哇！即系佢都觉得 OK very good。 好啦，多谢你。 OK 好。 好啦，时间关系咧，最尾个听众听唔到啦， 唔好意思， 我哋要开股啦。 好。我單新聞是真的， 是 是啦， 真的開放了， 真的開放了俾有紋身的朋友去浸温泉嘅，喺公眾 我都話睇過嘅，好似 我都睇過阿祖嗰單，冇乜人信，不過是真的， 我都睇過 最新的新聞嚟噶，今日先至出喺英國， 係啊，好多人睇過啦， 犀利啊！ 豪仔嗰單冇人信，是應該的，假的， 豪仔嗰單是假的。咁我睇咧，喂，我哋四個聽眾咧都有禮物，我哋三個嘅簽名相咧之後咧，我哋會有同事寄翻俾你噶啦， 係啊，多謝參加，即係再見， 拜 拜。